早晨啊，朝早6:09，咁啊，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啊，吓，咁啊，继续咧喺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一齐起身啦，即系都系呢句啦，我都起到身，咁啊，你啊，当然能够顺利起身翻工啦，系咪？咁啊，所以咧，有阵时人啊，最紧要就系睇下身边嘅人啊，如果大家都系。大家都是一班努力的人的话呢，咁自己都好容易呢就是受到感染啊，这个感染是好的感染啊，咁大家都可以呢互相去到坚持或者支持对方呢去到继续工作，继续努力完成手头上的好似一个又一个的使命咁样。咁今日你的工作又会系啲乜嘢呢？咁都希望你的工作顺顺利利啦。早晨啊，各位听众，咁陪住各位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 晨光每日一格， 凡事都好讲一样嘢咧，就系 timing 啊 ，timing 啊，即系我哋要处理一件嘅事情嘅时候咧，未必啊，每一次咧都系一鼓作气嘅。聪明嘅人咧，或者好有成功经验嘅人咧，佢哋通常都会喺度谂啦。我哋要找一个啱嘅时机去到出发，目的系啲乜嘢呢？目的系希望可以以最少嘅力量得到最大嘅回报。喂，呢个又啱喎，嗱，唔系话走唔走正面，反而咧佢能够更加善用自己嘅资源，去到咧就系达到一个嘅目的。资源咧呢个世界上咧从来都系紧张嘅。如果你能够在用小的力去到呢就是做一个大的步骤大的结果呢其实是一件好事。当中的窍门是什么呢人同人之间虽然现在话就话好多科技啦不过呢其实我们互相的连结都是同样重要的。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呢就好像一道又一道的桥一样可以帮忙到我们可以很快脆不需要搭船不需要搭飞机原来用很简单的车行的方法都可以呢就去到我们的目的地。你又会不会在你身边都有几个朋友可以成日帮一个大忙可以呢就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帮一帮你令到你可以将很多的事情很快脆就完成迎刃而解令到你可以把握每一个的时机可以呢就是做好自己手头上的工作而且仲是用最少的力发挥到最大的效能。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熟透意外怎么爱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 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泪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错的爱乃必经的配菜，但便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误里吸收。也许丰收月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爱酿成醇酒，想想天的一边亦有个某某在等候。哦耶耶，一生只等葡萄熟透，害你想得一夜白头，赢得不需要的自由和最耀眼伤口。我知日后路上还没有更美的邂逅，但当你智慧都酝酿成红酒，仍可一醉自救。谁都辛酸过，哪个没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英国有间大公司的老板忧心忡忡地回到家，他老婆笑容可掬地问做什么啊，他就答没了没了，我被法院宣告破产了，家所有的财产听日就要被法院查封了。讲完之后他就开始低头饮泣，那个老婆就很温柔地问咁我作为你老婆嘅会唔会都被查封啦，佢就话唔会。个老婆就再问啦，咁啲小朋友呢，佢就答佢哋仲细，同呢件事根本就冇关。佢老婆就话啦，既然係咁，点可以话屋企嘅所有财产都要查封呢，你仲有一个可以帮到你嘅老婆，一班有希望的小朋友，还有你有丰富的经验，又有健康的身体和灵活的头脑，至于没了的财富就当过去白忙一场咯，之后可以再赚回的嘛。三年之后，他的公司再度成为财富杂志评选的500强企业之一，这一切的成就都可以说他老婆那几句说话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你觉得沮丧的时候，就不如将注意力放在你所拥有的，而不是没了和失去了的。那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都已经够幸福了，你会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继续向前。 这个故事不是只是讲给最近输股票的你们听的。当你觉得失去了一些东西又很失落的时候，不妨想起这个故事，只要转换下心态，你的未来可以好不一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早上六点二十三分的时间，咁啊出边天气方面，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的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本周持续天晴干燥，咁啊日夜温差都较大嘅，咁啊星期三、星期四早上都是清凉噶。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八月号喺早上嘅时间咧，咁啊提提你啦，啊都清凉啊，系咪？咁啊，但系天文台话就话清凉，但系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咧，都会觉得喂，哎呀，一字头啊，即系而家十几度咧，都已经叫做冻噶啦。冬天咧，想喺屋企暖粒粒唔怕冻嘅话咧，咁啊有啲人就会选择用暖炉啦。咁但系种类款式都好多噶、哦， 好啦，电暖炉可以分为吹风式、对流式、冲油式或者咧就系辐射式。一般啊，吹风式咧就称之为暖风机咯，其余通通咧都会叫做暖炉。四种嘅唔同暖炉咧各有唔同特色嘅，可以选择一啲咧啱自己居家环境嘅，例如吹风式嘅暖风机。吹风式的暖风机透过发热线咁产生热力噶，再由风扇将暖气吹出嚟，是有较方向性的暖风装置。咁由于体积一般咧，都系细细地，重量亦都较轻，升温又较快，适合咧就系房间细小的用家啦。不过缺点咧就系放暖嘅范围好细，容易令到咧环境变得好干燥，同埋呼系啊有啲嘈噶。对流式的暖炉运作原理就是抽入空气之后经过电热管加热，再将热空气向上流出来的。将周围的空气形成了对流式的循环，由于它放暖的范围较大，适合房间较大的用家。不过它加热的速度就真的慢了一点，如果你有耐性的就可以选择下它。仲有冲油式嘅暖炉，佢入面呢就收埋咗好多化学嘅油，我细个都系用呢隻㗎。用嘅时间呢，咁发热器就会将啲油煮热，咁喺呢个百叶管之内呢就循环流动，咁从而呢就散放热力㗎。虽然佢体积较大，而且好笨重，好大嚿又重，咁但係恒温以及呢就散热就均匀，亦都唔会抢走空气入面嘅水分，唔会令到环境呢就哇好干燥。而且安全性亦都较高，适合屋企咧有小朋友或者宠物嘅用家嘅。另外咧就系头先提过一个叫做辐射式暖炉啊，辐射式暖炉透过咧就系发热管或者发热线产生热力噶，再利用光滑嘅金属或者咧就系反射镜将热力辐射出去，就好似太阳提供热力嘅方法一样。它的升温速度很快，咁可以散发出较高的温度，但是容易令到近距离的物品咧就易燃起火，用的时间一定要格外小心啊！几只不同的暖炉，不知道你会选择用哪一款呢？吓，边款都不紧要啦，最紧要咧就是啱自己的。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谁敢讲我知道？人一天天心痛，再越多不知道，生命怎么的厚重？谁人这么心傲？高傲，高傲，高傲，高傲。你知不多，所以难知。我知不多，所以要知。爱因斯坦都会质疑，每本天书需要看三次。有所不知，请教老师；有所不知，请教你多次。放低偏执，得到友谊。护挡空空，自然能入耳。太富有智慧，太快有定义。白纸不过张纸，白纸不会偏倚。才写出多花絮，只得我终于得知一件事。 咧，我哋早上六点半钟，不如我哋呢个时间先听听新闻简报啦。咁啊，转头翻到嚟之后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都有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上继续有霸权陪着你，早晨，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白宫正式宣布不会派官员出席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这个决定是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他指中国在新疆持续进行种族灭绝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美方不能够一切照常，同时认为惩罚运动员不是正确做法。美国运动员将参赛并获政府全力支持。国际奥委会说，政府官员和外交人员出席奥运会纯粹是每个政府的政治决定，国际奥委会完全尊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在例行记者会说，美国政客在未受到邀请情况下不断炒作所谓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随着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蔓延至美国三分之一州份，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市内所有私营企业必须要强制员工接种新冠疫苗，本月27日生效。纽约市184,000间私营企业到时将会要求员工出示已经打针的证明。白思豪说，接种疫苗是摆脱疫情大流行的途径，纽约决定采取先发制人和大胆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危及所有人。他预期新命令可以通过法律挑战。他又说，5至11岁的儿童必须在本月14日前至少注射一剂疫苗，才可以进入餐厅和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警方拘捕一名39岁男子，怀疑他冒充警务人员和盗窃。警方昨日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昨日凌晨在旺角通菜街一条后巷遇上一名自称为警员的男子，被对方要求搜身和检查财物。报案人士其后发现2000元现金，怀疑被盗去。警方调查后，昨日在慈云山慈政村一个单位拘捕疑犯，并检获疑犯在案发时怀疑穿着的衣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星期四早上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毛泽东同邓中夏嚟到揾李大超，希望喺全国嘅乡镇设立粤书报室。李大超对新文化嘅普及表示支持，但系就需要蔡元培嘅同意先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昼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呢在下午3点左右举行，而我的节目演艺全真就在5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给大家，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现在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摄，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咁啊，嚟到睇下几点先？6:36，咁啊，出边17度嘅气温啊，继续咧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今日打电话俾边个好咧？不如打电话俾阿林慧芭比啊，早晨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我今朝咧全靠听咗你咧话啊，真系要睇下身边有冇啲人咧都系一齐起身要咁样振作咧，我先至咧咁抖手精神。 梗系啦，即系我已经系一个人版啊，喂，我都起到身啦，系咪？即系大家就冇乜藉口咧，成日喺度话又赖床又剩啊嘛。 如果咧同你斗早咧，就真系大件事嘅，真系唔够你早啦。 又唔使斗嘅，都系互相鼓励啫。我哋呢啲 系啊，不过咧，我觉得系嘅，即系朝头早咧，我都希望咧，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朋友咧，都可以俾我哋感染下咧，即系大家可以抖擞精神咁开始新嘅一天工作咯。 嗯，啱啊，啱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有冇啲咩冻唔冻啊？你觉得出边大唔大风啊？咁样咧？ 哎，我覺得今日還好喎，同埋咧，因為我今朝早都早起身嘅，咁，所以咧就一路望住個天色嘅變化啦。即係我諗就同你嗰個時分差唔多啦。由天黑掹掹去到咧，而家差唔多有少少咧呢一個嘅曙光咧就暫露咗出嚟啦。咁但係咧就都仲未係話係有好大嘅太陽啦。而家係少少微光咁樣，即係等天光嘅感覺咯。不過咧，我就真係覺得咧，其實冬天咧喺呢啲咁嘅時候咧，我諗好多打工仔都會寧願黐住個被就，即係想眠多一陣啦，就係5分鐘，跟住再加5分鐘咁樣。好多人都係拍咧幾次鬧鐘都唔醒嘅呢啲咁嘅天氣，因為真係好暖嘅。 係啊，我自己咧都真係戒咗呢個賴床嘅習慣，因為我覺得賴床都幾，我真係真心地覺得幾嘥時間，因為有好多嘢可以做嘅。我試過有一次咧，禮拜六日嚟噶，咁我咧就晏咗起身。我所謂晏咗起身係幾點咧？我8:00起身。跟住你發覺咧，原來8:00起身，跟住再食下早餐啊咁，哇，搞下搞下咧，你就已經發覺，哇，誒，都好晏咯喎，你發覺少咗好多時間啊！所以我發覺， 你一晏早早起身，係啊，你會覺得好唔見使啲時間，你一晏咗一個鐘， 突然之間冇曬啲時間，我真係會咁覺得噶。 所以咧，我哋呢啲咧，即係譬如屋企有小朋友人咧，星期六日都唔會瞓得晏。我咧星期六日都係6:00就起身咯，即係同平時差唔多咯。 係啊， 星期日就冇啦，星期日就同你一樣咁早啦，因為翻工啊嘛。咁，但係咧我想話咧，冬天咧其實即係大家都成日講啦，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食材係當做啦。我咧屋企咧踏入呢個秋冬季開始咧，就好中意煮一樣嘢嘅。嗱，先至聲明，我係唔食嘅呢一樣嘢。係。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原來佢都幾有營養價值，同埋如果聽完今朝早我講嘅呢番説話咧，可能大家都會有少少心喐喐，不如其實都試下啦咁樣。嗱，你記得早一段時間咧，即係啲人成日都喺度講半生瓜，半生瓜，即係苦瓜啦。 係啊係啊， 個名改得好靚。咁但係我想 話，你話唔食啦，我都唔係， 我都係唔食嘅。其實我好怕嗰只苦味，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有得選擇嘅話，咁點解唔食其他味咧？食苦味咧咁樣啦。 咁但係咧，我最近咧，因為我就喺度 search 緊啊，有冇啲嘢咧係即係譬如可以降血脂啊、降血糖啊，咁而對女士嚟講又可能係有啲美容嘅功效，而家成日都話抗氧化噶嘛。 嗯、 因为呢其实呢真係样样嘢都贯穿嘅。如果鍾意食甜品嘅人呢咁、就好容易呢会氧化。我哋成日出去呢譬如啲女士可能都会㗎啦。 咁样食甜品容易氧化㗎咩个人。 係呀、啊、你知唔知呢我之前成日问嗰啲美容师啦我就话点解你哋成日都讲抗氧化抗氧化。你讲到个人好似会生锈咁点解叫做抗氧化呢 生锈。 咁其实呢就係、因为你如果食得太多甜嘅话呢咁你个人体即係虽然都会过滤唔会话完全。100% 吸收晒，咁但系咧，你就喺嗰个吸收糖分而令到你个皮肤衰老啦，同埋会令到你个皮肤缺乏弹性嘅呢一个过程咧，就叫做所谓嘅氧化啦。哦、即系嗰个氧化其实就好似真系一张弹弓床咁样啦，慢慢生咗瘦就唔识弹翻起嚟啦。咁所以咧，咪会越嚟越可能个面唔够，个胶原咧就会越嚟越裂啊，或者啲皮肤会下垂啦，咁就为之氧化咯。咁、 哦、 所以点解嗰啲人坊间就话要抗氧化，咁即系对抗呢个下垂啊，同埋有凹陷。嘅問題咯，咁然後咧，好啦，咁跟住我發覺，咦，原來咧呢、這個苦瓜咧係可以抗氧化嘅，係、啦，咁然後我就，咁古怪嘅，咁到底應該點樣咧？咁佢話原來咧，其實佢有豐富嘅維他命啦，有纖維啦，同埋有抗氧化嘅功效，咁、於是乎咧。就有呢一個咁嘅功效咧，我就諗啦，啊啲女士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樣咧，所以就希望佢可以食多少少咧咁樣。 咁、你會唔會選擇一啲咧，即係例如好似有啲日本嘅苦瓜都好出名啊，譬如沖繩嗰啲苦瓜咁啊，啲人又話冇咁苦嘅，甜啲嘅咁樣。咁你會唔會嘗試下咧？ 原來咧，我咧睇完呢一個咁樣嘅食譜之後咧，我就發現咧，佢係咧越深色嘅苦瓜咧係越苦嘅，咁然後咧越淺色嘅咧，譬如啲白苦瓜咧係冇咁苦嘅，咁於是我就決定 ，OK， 我可以試下，不過我會由淺色嘅開始咯。 哦， 係啊。即係我覺得不妨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嘅，即係所有嘢都係有佢嘅營養價值啦。咁所以就不妨試一試嘅時候咧，咁我睇下會唔會自己其實都接受到呢一種味道咧，咁就可以試多一樣嘢，亦吸收多一個營養咯。 係啦，我唔知道自己最後會唔會都係食啦，即係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會唔會有朝一日突然之間覺得，其實苦瓜都 OK 咁樣嗱，我唔知啊。呢一日對我嚟講咧係味道嘅，咁我亦都唔會特別嘗試。 你咁樣諗就啱啦，因為咧我成日都聽住半生瓜半生瓜。一日未到，即系话未去到我哋半。 咁、你又啱、啊，咁唔好咁快食住、啊。 食住噶，我谂住过多十年八载先考虑下食唔食。 系啦，啊咁啊，等我长命啲都好啊！呢、這个提议几好，唔错，自我满足都开心。 系啊，不过我觉得即系少吃咯，你唔需要话非常之中意食，因为啲人话，如果你去到年纪渐长嘅时候，可能个味觉个味蕾冇咁敏感嘅时候咧。你就會中意食翻呢一類嘢，因為其實覺得唔係好苦啊，開始 嚇、哦，好啊， 係啊，所以其實呢一個道理嚟嘅，真係半生瓜就咁解咯。 咁啊睇下到時會唔會啊有機會試到呢個半生瓜煮嘅一個好好味道嘅餸菜啦嚇。 冇錯，大家都試下啦，補充唔同嘅營養啦。 咁你快啲翻嚟，轉頭見啦，拜拜。 陣間見。 我係梁榮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歡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歡的一日。 晨光百科。 早上6:43，咁啊晨光百科咁啊望一望出边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1%嘅。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啦，咁啊睇咗一啲嘅晨光百科入边，见到一啲嘅动物啊，嗰啲叫做原始生物，冇错啦。除咗原始生物之外咧，仲有好多种唔同类型嘅生物啊、小动物啊咁样嘅。咁我哋今日咧喺呢个晨光百科入边揭下见到一啲嘅软体动物。不知道你对软体动物的认知又有几深了。首先其实什么是软体动物呢？蜗牛、扇贝、章鱼都算是一个叫做软体动物来的。也就是叫做无脊椎的动物。你一听到无脊椎动物可能又会明白多一点。他们的身体很柔软，没有骨骼的，也都没有那些爪。大部分软体动物都是孭住嗰啲叫做硬壳去保护自己醒目。有啲软体动物的生殖系统是很奇特的，即是 又是雌性又是雄性、啊、又男又女、啊、好了，远睇动物喺五亿年之前都已经开始出现噶啦，其中最聪明嘅，坊间有啲咧，有啲说法仲，喂，其实佢系嚟自外星生物嘅，就系章鱼啦，咁啊话佢真系聪明啊吓，因为佢可以解决问题噶。阿章鱼有八只嘅触手啊，咁啊而佢嘅远亲啊乌贼啊同埋鱿鱼咧就有十只嘅，两只短同埋另外有八只长。好啦，远睇动物头先话佢有啲嘢孭住个壳噶。边位孭住个壳咁辛苦呢？蜗牛是其中一种，蜗牛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嚟噶。啊，佢嘅嘴啊，虽然同埋尖针差不多大，咁啊嘴入边有25,600只嘅牙齿，唔讲你唔知咧。仲有啊一条咧就系锯齿状嘅齿舌啊。蜗牛一般咧食叶啊，都系食嗰啲嫩牙嘅，亦都咧就系有阵时啊吓，会将同类当成食物噶。好啦，点解蜗牛咧就冇触角就会行失路嘅咧？蜗牛嘅眼睛啊生喺个触角嘅顶嗰度嘅，亦都咧就系佢嘅视力啊，真系因为好差，几乎咧睇唔到嘢嘅。佢触角咧一般都系当系手啊、鼻啊、舌头咁用嘅，亦都系用嚟确定方向。所以如果冇咗触角咧，佢就会当失路噶啦。仲有一个咧好特别嘅迷思啊，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到咧？就系、是、蜗牛啊，其实咧一路行嘅时候会有啲乜嘢啊？一路行嘅时候咧，佢就会见到咧有嗰啲黏液啊！哇，呢啲黏液咧，我自己就都几怕怕嘅，因为掂到手嘅时候咧，我成日觉得呢一类型黏液咧，就会令到我一种咧好痕嘅感觉。嗱，原来干咗嘅蜗牛咧，即系代表哎呀，佢已经咧就拜拜咗噶啦，死咗噶啦。蜗牛嘅皮肤需要一直咧系浸泡喺呢一类型嘅黏液入边嘅。咁外面嘅环境太干嘅时候咧，点算啊？咁咪干咗咯。有计，咁蜗牛咧就会缩喺个壳入边，并且咧就用硬化嘅黏液咧做成一道门，将嗰个门口咧封埋，即系例如而家相对湿度61啦，可能你喺街见到啲蜗牛壳，入边有蜗牛嘅，你又发觉咦出边好似闩埋咗咁样嘅，冇错啦，嗰个就由黏液变成一个硬嘅门，可以咧就保持住入边咧系湿润嘅环境，你都唔好话蜗牛蠢啊吓。好啦，喂，远睇动物仲有啲乜嘢啊？生蚝你中唔中意食啊？中意咧，蚝类啊，有阵时都会见到有啲珍珠噶。啊，点解呢啲嘅蚝类咧会有珍珠呢？当尖锐嘅小石头进入咗咧就呢啲蚝壳之后啦，佢就会分泌出咧就系一啲嘅润滑嘅黏液，好似咧就嘅珍珠层啊吓，啲珍珠层咧就不断包住啲小石头，等佢变成圆滑。咁样咧就能够咧保护自己脆弱嘅肉咧就唔会被伤害，渐渐呢啲小石头咧就会变成咗珍珠啦。有咗呢粒嘅珍珠咧，就好似收埋咗俾佢哋一个好好嘅宝藏咁样，佢就可以好地休息啦。好，仲未讲完噶，头先咧提过咧就系话章鱼，章鱼好聪明啦。章鱼有十分惊人嘅变色能力，可以随时咧就变换自己皮肤嘅颜色，令到自己同周围嘅环境可以一样噶。唔知道你有冇发觉章鱼经常都系倾斜自己嘅身体去到睇嘢嘅咧？章鱼嘅眼睛原来唔同人类嘅，咁佢唔会咧就系好似我哋眼眨眨咁样周围碌嚟碌去，佢亦都唔会向上望、向下望，佢亦都咧就唔会向前望，因为佢嘅视线唔能够咧就系、是、不能尾随猎物噶，只能够咧就系、是、斜住咁样去睇到嘅猎物，只眼生成嘅角度咯。章鱼都会喷出咧就好似墨汁一样嘅黑色嘅墨汁啦，喺海入边就变成好似黑毛一样，去到隐藏自己。当敌人一睇嘅时候，喂，好似忍者咁，望一望，喂，走咗啦。好啦，另外仲有一种远睇嘅动物，远睇动物咧就系扇贝，咁啊介绍好多啦。扇贝咧就系双壳一种嘅叫做复合咁打开嘅，可以啊，佢能够做到呢样嘢，喷出水流。原来佢喷出水流嘅时候咧，就会借助呢个反动力啊，去到咧就令到佢自己前进。所以其实正确啲嚟讲，扇贝系可以游水嘅。唔知道你街市见到扇贝嘅时候有冇见到佢咧 ？push push push， 我有。片啊、扇贝啊，呢啲 friend 都见佢喺度喷啊、喷啊、喷啊、喷啊咁样。佢唔系贪得意喷，攞水喷你。你唔好卖我，你唔好卖我。唔系，原来喺海入边呢一种嘅喷动咧，系可以帮助佢游水同埋前进嘅。啊，佢唔似得扇贝啊，唔似得咧就系蚝啊呢啲咧就系可以固定喺一块岩石上边。 咁佢咧就喺呢、這个诶。沙入面就自己埋埋，即系匿埋自己，咁所以咧有阵时游下水可以周围去咧，对佢嚟讲咧都相当之重要嘅。咁啊，佢就系用呢种咧就叫推动力，去到令到自己可以不断前进，咁啊都系一种咧几叻猪嘅叫做生物嚟噶。有机会嘅时候，大家望眼扇贝嘅时候就唔会咁快食咗佢先，欣赏下佢聪明嘅一面。又弹起心爱的肚琵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踏入冬季咧，通常大家都离不开咧，想食啲暖啊，同埋热嘅食物啦。咁最能够保持温度嘅咧，相信一系就寒烧啊、烧烤类或者系打边炉类啦。 嗯。 但系呢两样嘢咧，听闻咧真系都唔系几健康嘅啫。 系啊，因为其实如果讲到打边炉啦，或者寒烧呢啲嘅咧，即系对住个炉啊，好热嘅。咁但系你会见到食嘅嘢食咧，其实都系多肉啊。 嗯， 系啦。咁所以你话健唔健康嘅话，多肉都唔系我哋话即系健康饮食嘅其中一个指引嚟嘅。我哋反而话，哎，适量嘅肉类会好啲啦。咁所以即系一定噶啦。如果你要又要暖粒粒啊，又要健康啲嘅话，打边炉啊，或者寒烧啊等等呢啲，都系注意翻唔好大鱼大肉咯。 嗯，呢一啲咁样。 样嘅食法咧，都系多数学阿咪咪话斋咧，都系食肉为多。 嗯， 菜嘅咧，大家有时如果即系尤其是出去一啲火锅店去食嘢咧，就会觉得啊，食菜好似好唔抵咁样，因为压咗个胃嘅一啲位置啦。咁再加埋咧，打边炉为例啦吓，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汤底啦。 系， 我自己咧就好惊嘅，因为无论系食呢一啲锅啊，或者系边炉类嘅嘢咧，我系觉得嗰一锅味精汤咧，可能咧即系如果连埋一啲食埋一齐食嘅话咧，就哎呀大件事咧，严重超标噶。 嗱，味精呢啲都有阵时少不免嘅粗食嘢，咁、除非即系佢可能写明我个呢个食肆系唔用有味精嘅嘢啦，咁系啦，咁但系即系啲汤底嗰啲都会去睇咯，即系我自己就有个习惯，真系可能啲汤底拣啲清汤啊，咁跟住之后见啲水差唔多冇咧，淥下淥下嘅话，叫人加水而唔系再加常汤，咁、其实都可以稀释翻嗰个汤，唔好话越煮越浓咯，呢个系第一个方法啦，咁同埋亦都咧而家好兴食麻辣火锅。即系我真系成日都听啲 patient 讲，我想健康，但系系咪即系麻辣火锅以后唔使食咧？咁有阵时我都俾 tips 嘅，咁可唔可以有个鸳鸯锅咧？咁、就又系即系可能有阵时有啲肉啊嗰啲想去喺麻辣火锅度啊淥下佢啦。咁、但系另外嗰边嘅话就系一个清汤锅，就系淥下啲菜啊啲粉面咁去配合咁食得唔得咧？咁我啲 patient 话，咁都 OK， 可行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试下，咁就唔使话成班都。油淋淋食咗一餐就会有阵时有啲就醉鸠啊！哇，食完之后哇，其实食咗好多好多油嘅嘢啊，点算啊？咁其实适量去分排翻啲嘢食啊，锅底嘅话其实又唔使话食。打邊爐會覺得好罪疚或者好唔健康嘅，係啦，即係打邊爐啊都可以食得好健康。 係嗱，打邊爐咧個過程，我相信都維持一段時間啦。 冇 錯，其實食物咧係咁擺喺個煲裏邊滾下滾下咧，一路煮落去咧，其實對於佢個營養方面會唔會都有改變嘅咧？ 係啊，大家要注意翻㗎，因為咧以前我細個咧成日都聽見話打邊爐個湯底好有益㗎， 啲人會飲㗎嘛。 冇錯啦，係啦，哇，蒸水啊，一定要去飲啊咁，咁但是其实我想近呢十零年呢大部分都唔会去饮噶啦，点解咧？因为都讲有致癌物，原因系咩咧？就 系 真系可能啲食材会比较肥啦，同埋咧嗰个锅底不断地翻滚住佢，其实入面嘅脂肪啊、啲肉汁咧，慢慢都可以因为再长时间嘅煮啦，同埋个温度啦，而变为有可以致癌嘅物质喺入面。咁所以咧，慢慢都讲到话，哇，嗰个汤底啊，饮得多致癌噶，咁所以少咗人去斗个汤底啦。 咁另外一方面啦，寒燒呢，咁燒住啲嘢係咪其实都唔係咁好呢？ 都会呀，特别有陣时控制唔到个火候燒窿晒，係啦，咁唔食又 有少嘥咁。 冇错，係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避免去即係嗰啲嘅食太窿嘅位置，或者唔好燒得过香口囉，呢个係第一啦。咁同埋另外嘅譬如嗰啲五花肉啊，或者係牛肋骨呢啲都係浅尝囉，即係因为嗰啲係实在太高脂肪啦。 係嗱，头先讲咗食物种类啦，汤底啦，打边炉或者係烧烤呢，都仲有一样嘢呢，我觉得都係高危嘅，就係嗰啲酱汁同埋酱料啦。甚至乎系配菜啦，真系会好容易唔觉件件嘢食都点少少，食埋就好多噶咯。 都系啊，我都系听翻嚟啊，有好多即系都中意打边炉咧，食啲黄豆制品嘅。咁豆腐啊，即系少不免都会喺汤底嘅好多时吓。咁豆腐好好，咁但系就而家又有啲咩啊？枝竹啦，炸枝竹啊，或者系啲响铃啊呢啲啊，生根，咁呢啲真系要注意，呢啲就系其实唔抵食啊。即系如果你想品尝一个好好嘅丰富嘅一个火锅嘅话，其实反而少豆呢啲。点解咧？一个生根啊，啲枝竹啊，响铃呢啲，其实占嘅油分好多，分分钟你食两三片肥牛都冇嗰个脂肪量，系啦。咁所以即系问翻我有阵时问一下啲朋友话，你觉得食个生根好啊，定系食多两片肥牛好咧？我啊觉得。我情愿食两片肥牛啦，哎，就算肥都食得抵啲，好似系啦。咁所以要注意翻，有时有啲嘢唔抵食嘅话，就唔好食佢啦。系拣翻啲好味啲嘅，又塞下个胃饱啲嘅嘢食啦，咁咯。 咁所以咧，即系了解清楚一啲唔同嘅煮食方法啦，又或者系啲唔同嘅配料啊、食物等等嘅营养咧，咁你食起嘢上嚟咧就可以尽情啲，亦都可以放松啲，唔使太担心咯。 冇错。 好啦，唔该晒 Mimi。 啊，唔该晒。 唔该晒 Mimi， 又唔该晒 Barbie， 时间咧好快脆啦吓，已经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嘅，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咁啊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梗系有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都会喺度继续咧陪住你哋，去到咧就早上嘅10:00嘅，咁我哋转头新闻简报翻嚟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9:30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有一名男子报案，指佢9岁嘅儿子喺将军澳唐贤街一个公园，怀疑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受伤。报案人其后自行带儿子到将军澳医院求医，案件列作伤人。警方提供嘅证物图片显示，涉案硬物系一支长约7寸嘅树枝，上面插有一块片状物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星期四早上仍然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们请来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的故事。 女仔的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辨别到个男仔的质素的。 其实蜘蛛真的大部分都有毒的。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今晚8:00， 港台电视31。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对待选家。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好啦，7:07嘅时间，出边啊室外气温17度。哎，我当今日抽到大奖噶啦。 点解咧？你个奖系咩嚟噶？ 777啊嘛。 哦。 系咪？叮叮咁啊！ 真系好好啊！你嘅心态。 做人咧。 環境控制唔到，心態自己控制啊嘛。 啱啊，我都覺得係啊，遇到咩事都好，都要自己笑住面對， 氹咗自己先啦。 係啊， 日日苦瓜乾咁做乜嘢？ 咁先有力量噶嘛。 生活唔係好苦，咁但係都氹咗自己先啦，係咪？咁啊，出邊17度嘅氣温啊嚇，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 ，Barbie 早晨， 早晨啊，白燕同小白。 仲有咧就係晨光交通天文台，我哋香港電台咧咁啊最勁嘅，哇！其中一個組別就係交通組。 多謝多謝，早晨早晨。 係啦， 你睇我。阿芭比，睇下我眼定定望住阿小白啊，我真系觉得佢越嚟越英俊， 系咪啊？ 因为佢心境咧非常之开朗， 冇错，而且心地又善良，讲嘢又好听，系咪 啊？系啊，真系越嚟越英俊啊，小白，我都急不及待咁样讲啊。虽然未讲交通之前， 下一餐饭我嘅， 唔系我唔贪食嘅， 你唔使噶，你回赞都系几句得噶， 唔使回赞，我讲事实啫吓。OK 噶嘛， 不嬲都靓噶啦，你知道爹哋嘅历史，你就觉得仲 靓。 你唔好讲靓唔靓，我讲交通先啦吓。咁好啦，讲翻行上嘅隧道先啊，咁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今朝早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长咗啲，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平时就去到电话机楼啦，今朝长咗啲啊，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有个好消息咧，就系较早前啦，木厂街咧又爆水管啦，介乎码头涌道啦，同埋潭公道一度封咗嘅。咁而家咧就封路重开啦。木廠街介乎碼頭涌道同埋潭公道一段嘅封路咧，就已經重開。咁揸車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木廠街啦。咁交通消息咧就係咁多啦。 咁啊都尚算 OK 喎，今朝。 係啊，希望繼續落去。 都係呢句安全車速啊， 冇錯。 除咗安全車速之外咧，今朝早想同阿小白同阿Barbie傾下咧，依個違泊車輛嘅問題。 哇！呢個問題相當嚴重啊，因為咧其實我自己屋企附近咧都經常會有即係警務人員過嚟執法，即係喺一啲叫做雙黃啊、黃界啊，或者有陣時即係嗰啲位咧唔應該泊車嘅，幾多咧係違法泊車？特別係星期六日啊，你知多人喺我屋企附近啊 BBQ 嘅踩單車啦， 非常之開心嘅交流地點。 咁你開心還開心啊？咁你咪即係如果你知道冇位嘅，咁你咪坐車入嚟咯。因為嗱，我成日同 Toby 都講噶啦，禮拜六日咧。啲班次一定係加密嘅，其實基本上你等五分鐘咧，有巴士有小巴入嚟，我即係大美篤嗰度嘅，係啦，唔需要等好耐嘅。咁如果你話你都要駕駛嘅，咁你咪一係就等呢個標位咯，或者都有啲收費停車場，咁就唔好亂咁違泊。除咗對當地居民造成滋擾之外咧，真係好危險，因為單車多，你違泊啲車冇位，周圍轉嘅時候咧，其實又容易撞到人。其實好危險啊！ 冇錯啊，你講得啱啊，開心還開心嗬，你唔好將你嘅快樂咧建築人哋痛苦嘅身上。 係啊，所以我咧就好唔中意違泊嘅。我自己如果出到去市區嘅話咧，點樣我都會即係你話喂30蚊一個鐘，喂都要泊㗎。咁如果我係要揸車，我決定咗揸車，我都要入去㗎，係咪先？你違泊你咁諗啊？你320，你俾30蚊或者當你拍兩個鐘，你俾60蚊，你都仲平咗啦。 係啊，我同你嘅心態一樣啊。但我早幾日咧，我就睇到報紙啦，就講咧話東九龍總區交通部啦嚇進行呢個打擊違例泊車行動啦，重點咧都係打擊區內嘅，好似你哋咁講啦 ，double parking 啊，雙行嘅泊車啦，同埋好多車咧，好似Barbie咁講啦，喺限制區同埋巴士站咧違例啊泊車同埋上落客啊。或者等候好耐嗰啲咧，咁所以咧就全部都要抄牌啦，所以發咗2000多張啊。 哇！ 係啊，咁但係行動之中咧，警方發出咗2000多張嘅定額罰款啦。 係。 仲有唔單止係咁，有啲咧，你知唔知抄牌咧，抄咗一次之後咧，有啲係停好耐噶嘛，係多次票控啊，40多架車。 喺我嘅附近咪見過有一次。4張啊，系啊， 多次票控啊，有成40多架都仲唔知，有啲多次票控都唔揸走咧，所以警方拖走咗6部車。咁你话咧，一日之内东九嘅反违泊咧，可以2000多張。 一日你讲嗰个 系 有 几夸张 啊？咁你话系咪真系好严重嘅违泊，好犀利啊？咁所以咧，其实咧，真系马路规则咧，大家都要遵守，我觉得。咁依一个东九龙咧，进行依一个交通大执法，其实我觉得。是啱定唔啱咧？梗係啱啦，因為你阻住啲行人或者係阻住啲車輛，其實真係唔好。 咁我又即係同啲司機心態講啦，啲司機就會哇，咁我真係揾唔到停車場啊嘛，咁嗰個位係方便啊嘛，咁我都係泊一陣啫，咁樣人之常情啊咁樣。嗱好啦，咁但係即係各位司機大哥都要諗，你可能方便咗一陣，但係咧，當你係駕駛者嘅時候咧。你亦都會發覺點解其他車泊咗喺度，因為阻住咗你喎。喺嗰刻你就會覺得點解唔執法啦咁樣，即係唔好淨係諗自己方便嗰一方面。 淨係有陣時都喺度諗咧，調翻轉個角度嚟睇，你而家唔係拍咗，唔係違拍嗰、那個，你而家係要駕駛嗰、那個，你都會發現其他車係阻住你，你都會揸得好唔舒服。喺嗰日你都會覺得，即係警方應該執法嘅，即係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咧，大家都應該諗得開啲。 係。 找翻一個停車場拍，咁就最好啦。 同埋咧，真係噶，你交通規則定落嚟咧，即係劃咗唔同嘅區，都係除咗話方便人之外咧，亦都係其實一個分流同埋安全。即係有啲位置真係唔適合上落客噶嘛。咁譬如你劃咗線，咁你又咁樣頂住咗嘅時候，其實可能就會造成咗一啲危險喺度啦。 所以頭先阿小白你講咧，唔係揸車嘅心態，我老公嘅心態都係咁啊。所以成日同佢出街咧，都有少少意見分歧嘅。佢好中意咧。 你怕唔怕？我可唔可以講？ 誒唔怕，怕咩啊？ 因為佢成功勸服佢啊嘛。 你講嘅唔係揸車嘅心態咯，先生都係咁樣，成日都係咁樣喎。誒、啊，停一陣啫嘛，或者係泊喺度一陣啫嘛。我話唔得㗎，你咁樣，咁你俾人抄牌真係唔抵咯，係咪？無端端要罰咁多錢？ 係啊係啊， 泊停車場幾千個鐘啫。佢話：嘿，行咁遠泊乜嘢啊泊？咁啊，成日都係咁樣啦，有少少拗撬，但係當然最終都係我贏啦， 係啊，係啊， 同埋其實我覺得一定要遵守呢個交通規則咯。同埋而家咧最緊要話俾大家聽啊，政府咧試行呢一個新嘅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啊，所以咧好方便，係嘟一嘟就搞掂啊。 所以我成日都話，我見到啲警方即係抄牌嘅時候咧，先影相先， 係啊， 跟住行過去嘟一嘟。就編咗出嚟㗎啦， 唔需要。 我未見過呢個過程喎，我見過有人手抄，但係而家呢個咁嘅定即係電子化，我就未試過。 所以嗰日前幾日東九龍就係用呢個電子方法去發， 係啊，所以抄得咁快咯。 係啊，所以唔使抄啊，嘟嘟嘟嘟幾快， 好有效率啊，的確。 係啊，所以即係奉勸大家明白嘅，揸車嘅心態想方便，但係真係冇辦法啦。你知啦，食得鹹魚抵得渴啦，揸得車你咪越行遠啲咯。 係咯，咁啊自己留意翻邊度有停車場，或者睇下而家都有好多新起嘅停車場啊。 希望好似好多啲。好似 荃灣區都有啦、 啊，好似我屋企附近啦，荃灣嗰一個好似多層嘅電子自動、 雖然窄啲咁，但係嗰個都係位啊，係咪？ 咁希望而家繼續開嘅話，開闊啲咯。 係咯，係咯，口碑好嘅咪繼續開咯。 係咯，開闊啲啦，希望大家都開心啦。 好，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睇下 O 出邊有啲咩提醒先。你好啊 ，O。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Barbie， 早晨咁多嘅晨光嘅聽眾。 早晨， 早晨。 星期二喎，係咪啊？咁啊，天氣繼續好啦，咁。天朗氣清嘅一日啦，咁相對温度咧暖過琴日，咁自己都著得叫做輕鬆少少，咁但係聞說咧星期三、星期四咧天氣又會凍翻啊，咁大家咧千祈唔好鬆懈啊，因為即係你好容易就會轉天氣嘅時候又會攝親啊、凍親啊，咁啊唔好啦，咁呢個都係要好好保護自己嘅一樣嘢嚟嘅，咁啊今日能見度都相當之高啊，要睇嘅都睇得到啊嚇，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講講佢啦，好嘛？唔該曬。 好啊，咁啊出邊啊真係天晴嘅，早上清涼，日間啊乾燥，最高嘅氣温咧22度，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到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啊吹強風，展望啊本週持續咧都係天晴乾燥，咁啊日夜温差較大，所以朝頭早啊涼涼地啦嚇。星期三四早上咧都係仍然清涼嘅，咁而家1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58%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朝頭早啊，咁靚嘅天空咁，不如一齊耳仔上下堂先啦！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和我们倾偈的。早晨啊，周博士。 啊，早晨，大家好。 是啊，咁我哋咧继续讲下呢个九型人格。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到五号噶啦，已经。咁啊，五号嗰个特质咧，就系佢系一个思考者嚟嘅。系啊，所有嘢咧都比较慢啲，佢要好深思熟虑去到谂嘢嘅。咁啊，六号啦，今日到到六号嘅人格又系点样嘅咧，周博士？ 是啊 ,Kitty, 六号呢就是一个谨慎的忠诚者，他很谨慎又很忠诚。他那个核心的特质呢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很危险，很危险。 地球很危险。 非常危险，很不安全。所以小心使得万年船，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六号的口头禅是什么？五号就是悭，一号就是要啱，二号就是爱，三号就是要赢，要成功。四号就讲情啦，五号就悭，六号系咩？五号就系万一，万一咁点？ 系六号就系万一， 因为佢个核心情绪就是恐惧，好容易好焦虑，好恐惧。佢系谂晒所有危险嘅事情，佢先答应你嘅。所以如果你做一个项目，你唔知得唔得咧？你揾个六号倾下偈咧， 你的成功機會高很多，因為他問你三十條你沒有想過和答不到的問題的，地震怎麼辦，火山爆發怎麼辦，香港淋了怎麼辦，如果那裡怎麼辦，即係係啦，即係依個係六號佢嘅好基本嘅型號特質，所以佢做事咧係唔係兩手準準備，係三四手準備嘅。係啊，我不如講個故事俾大家聽，我親身經歷啦，好震撼 嘅。係六號嘅朋友仔， 係啊，全世界值得留意啦。我好多年前我哋機構請咗個員工嚇上班，一個男子嚟嘅嚇。佢第一日上班好奇怪啊，佢後生仔嚟，孭住個好大嘅背囊喎。 係 第一日翻工喎。咁我冇出声啦，咁佢我算啦，可能佢夜晚去 cam 啦，或者啲咩嘢啦，系嘛？ 哇，大到咁啊个背囊！ 系啦，到第二日翻工又孭住个好大嘅背囊， 系。 咁我就忍唔住啦，你冇理由日日都夜晚去出边过夜噶系嘛？你唔系露宿者嚟噶嘛？点解会咁嘅咧？咁我就问啊，边个啊？你啲背囊，你今日去边啊？佢冇啊，翻屋企啊。 哦， 你翻屋企孭住咁大？哦，系啊。跟住佢讲俾我听，就开埋俾我睇咧。我好震惊啊！我终于明白咗六号啊。嗱，唔系每个六号都系咁啊！我强调，但系依个系经典嘅。有两部电脑啦，我公司已经有一部电脑，万一坏咗咧，咁点解两部？万一我依部都卖埋咧？大家明啦。所以所有嘢，佢哋有两樽水，我哋有水机，万一坏咗咧？ 系。 咁嚟买咁啊，嘥钱啦！即系佢所有嘢都系万一、万一、万一再万一，佢连救护箱啊，即系咩都喺晒度，嗰度系差唔多去移民去外国用嘅器具，就每日翻工。但你可以，佢可能比较夸张，但系依个系六号先听得明嘅啫，我系完全理解唔到嘅。咁所以我呢个例子，大家就会明到六号嘅一啲嘅特质系。 咁佢哋会唔会好攰啊？即系成日都作最坏最坏嘅打算，咁佢会唔会嗰个情绪未必咁开心咧？因为成日都谂啲负面嘅嘢。 嗱，从佢嘅角度咧就好开心嘅。 哦，系啊。 从我的角度，我谂喺呢个地球灭亡之前嗰二百样嘢嘅可能性，我都能够处理到。 系。 我系咪好叻仔咧？ 哦，即系佢可以从嗰度得到啲乐趣都未定，系咪 啊？佢个安全感，佢觉得好 secure， 因为我已经做晒所有嘢，孭个咁大嘅背囊出街，physical 嚟辛苦。但系嗱，唔系每个都系咁嘅模式。我讲另一个例子啊，咁大家明白，一笑到你抽筋嘅，即系一个朋友同我讲，佢讲呢个例子，佢话佢嗰时系出 trip 嘅，去大陆要做工作啦，公干啦，咁周围去住酒店啦。佢话佢入酒店第一件事边啊？我屙尿咯，入厕所啊？唔系噶，厕所都唔去得噶。咁我哋去做咩？佢入到任何酒店，佢廁所都唔去住，佢一擺低嘅行李就行出房門口，然後望逃生門、防煙門，然後佢會眯埋眼咁行。點解眯埋眼行咧？因為如果真係火燭，煙霧瀰漫啊嘛，乜都睇唔到噶嘛，伸手不見五指噶，佢要眯埋眼，又好慢好慢去數幾多步， 哇！ 然後調翻轉行翻一次，確保冇數錯。萬一數錯點算啊？再数一次翻嚟，然后嗰刻就记得啦，十七步半，左边再转弯，嗰边十二步半，然后佢入酒店咧就好开心，入厕所屙尿啦，轻松啦。嗱，依个系笑话，但系真系真事啊。首先，但系你明嗰种系，我谂六号先会有嘅呢种状态。 咁其实佢哋需唔需要放松翻啲咧？ 我有你放心，每个型号有佢特质噶啦。依个咁讲有啲唔公平啊！我都我净系我嘅描述，可能令到有啲人觉得六号好怪，即 系 其实每个型号都怪。 唔系，因为我哋有时讲到好extreme 嘅 系啦，我刻意将佢夸张少少，原因我要好短时间内让观众明白，所以我用一啲强烈嘅例子，我要强调啊，依啲系啲好强调，即 系 好强烈嘅例子嚟嘅。咁六号嗱，我讲佢当系点样，佢特质系佢好忠诚嘅，佢好守护个团队嘅，佢因为觉得团队先安全吓，佢好团队人，好善良嘅，同埋六号比较纯品嘅吓，佢比较少蛊惑嘢嘅，因为觉得蛊惑危险啊，蛊惑唔安全，即系蛊惑咧就佢自己都会危险啊，佢嘅危机意识好重嘅，佢好愿意帮人嘅吓，咁所以正话我讲啲就系当佢唔健康嘅时候先会有嘅情况、如果健康咧，佢出 trip 之前咧，佢已经做晒呢个 research 关于间酒店嘅所有嘢噶啦，咁佢会 explore 晒所穷尽晒所有可能性，咁、所以即系有身边有个六号嘅朋友喺个团队，好可靠，好忠诚，做晒所有 research fact check 咁样嘅，咁所以系佢又唔会出风头噶，因为佢枪打出头鸟。出风头好危险，系啊， 佢好有团结精神嘅， 非常有团结精神，有啲咩守护住个团，佢甚至唔一定觉得个团队啱嘅，唔一定觉得个老板啱嘅，但系六号嗰个护主嘅精神系好强嘅，因为觉得老板都唔撑，咁个团队咪冧咯， 系， 所以六号是比较保守的，一般是即所谓建制派的，无论在文化、社会、工作、经济、政治都是比较倾向建制派的，因为他觉得社会稳定是极重要的，团队稳定是极重要的。 是明白。 是啊，那他又很能够紧守岗位的，即这个都是他，啊，所以跟六号相处要留意，但如果他不断质疑你，他很习惯提出很多质疑的。 是 就算听日喺边度食饭咧？嗰间新喎，嗰攞牌未噶？嗰度防火设备得唔得？嗰度好远喎，交通唔得喎，可能冇佢提好多问题，你觉得你冇咁烦啊？你好难顶啊！嗱，请留意，佢唔系挑战你啊，佢唔系泼你冷水啊，佢系处理紧佢内在嘅不安感啊。 系， 即系呢个纯粹佢自己同自己沟通嘅方式嚟嘅咋。 嗯， 系啊，所以你容许佢自己好好心平气和，慢慢同佢倾咧，咁佢就好开心噶啦。 啊，明白，好有趣啊吓，呢，這个性格到六号嘅人格。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再同周华山博士倾过啦，讲下咧七号嘅人物性格又系点样啦。 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叹是你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没你没有失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哦，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生日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手一飞一高多高，哦，不够传数，请你别控诉，钟爱傻瓜机那房孤美，原是你会窥探的隐秘，和其飞轮那色差的美，谁嫌弃惊喜与那份细腻，心慌总满分，挑剔总忘掉我和你曾拍出精彩作品，如你我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生日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想就飞一般高高，不够才数， 我是梁永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天。 晨光大家 时间过得好快，眨下眼七点二十六分，如果未出门口的话咧，就谂啦吓。 系啊，睇住个钟啊。 系啊， 咁啊，过海唔知可唔可以游水过啊？吓，12月12号 谂起都冻 啦吓。咁啊，渡海泳啦，咁讲紧就系呢一个比赛啊，好有历史嘅一个比赛啦。咁啊，问下两位拍档啊，你知唔知道渡海泳究竟游几长嘅咧？吓，12月12号举行嗰个渡海泳， 即系渡海泳，佢系游过对面 对面岸咯，即系对 面岸 嘅咋，但唔知有几长，啊， 两公里啊。 渡海泳即系横过维港， 系咯系咯，即系由一边游去另一边。 尖沙咀游去湾仔，咁，哦，大概几长到啊？ 两公里到啊？ 亦都冇咁短嘅，咁大概一公里啦。以標準嘅五十米池咧， 大概一公里啊， 就參考係啦，大概由二十個池到，咁啊，即係總之， 如果冇估兩公里，咪估得仲 長咗咯，係咪？ 係啊，估長咗啊，因為其實唔可以封住個圍港咁耐啊，估計，因為 可能兩公里啊，估係以前嘅圍港啊， 可能 來回嘛，你諗住嘛？ 唔係，即係小白可能估未填海嘅時候，咁可能真係兩公里。咁啊，一啲前三項鐵人嘅港队的成员就教路，大家最重要呢就是做好热身，你如果热身不够你就這樣跳落水很容易就肌肉抽搐或者冻僵，第二个东西呢，大家即时在想，喂，会不会有些不识游的都跳落水，是没有这些情况， 不会啦，不跳落海那么大胆， 因为有水试的，即你首先要已经 check 好自己的身体是 OK， 打晒针，咁啊，喺防疫嗰個意識已經做得好好，跟住咧體能測試亦都過到，咁你先有得遊嘅。 哇！即係過五關斬六將。 係啊，依家今時咁啊，參加每一個比賽咧都唔簡單嘅，佢會 check record 嘅。譬如我一月參加嗰個單車比賽咧，佢都會 check 過你之前係咪參加到並且完成過，你先可以參加咯。咁呢個游水比賽亦都係，其實 quota 都好少啊，得千五人可以參加。 都唔少啦，其實如果一次過游曬落去嘅話， 呢間學校嚟嘅。 少啊，小白，你平时参加啲比赛几多人参加？起码 咁都几千嘅， 几千啦、啊。所以即系有得参加嘅朋友都系幸福嘅，咁啊好好咁样 enjoy 一下游泳海洋嘅感觉啦。 系啦、啊，最紧要就系冬天游水嘅时候就系咩啊？千祈唔好冻亲啊，冻亲就唔好啦。 今日系12月7日，星期二，农历11月初4，二十四节气之一嘅大雪，适宜嫁娶、祭祀、祈福、伐木、作粮、安藏、掘井、捕捉、会亲友、进人口、开柱眼， 样样都有啲、哦， 咁咪好咯。今日忌破土、行丧、安葬、开生坟。 如果需要做，咁点算呢？ 轻松啲咯。今日都是世界民航日， 希望疫情尽快过去，大家可以再次享受飞行的乐趣。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白宫正式宣布不会派官员出席出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这个决定是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他指中国在新疆持续进行种族灭绝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美方不能够一切照常，同時認為懲罰運動員不是正確做法，美國運動員將會參賽並且獲政府全力支持。國際奧委會說，政府官員和外交人員出席奧運會純粹是每個政府的政治決定，國際奧委會完全尊重。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天在例行記者會說，美国政客在未受到邀请情况之下，不断炒作所谓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英国再多90宗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的感染个案，累计336宗。英格兰占最多，有261宗，苏格兰71宗，4宗在威尔士。卫生大臣贾惠德说，有21宗病例与尼日利亚有关，有些确诊个案患者没有出国，可以确定奥密克戎病毒已经在英国多个地区的社区传播。另外，英国进一步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当地星期二凌晨4点起，所有12岁以上人士入境时，需要在启程之前48小时内接受新冠核酸检测，并且取得阴性证明。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话已经接受驻华大使包达文离职的决定，又感谢和尊重他处理两名加国公民获释的首要任务。包达文发表声明话，将会在今个月31日离任。他形容中加关系对加拿大的未来至关重要。2019年获任命的包达文又提到任内协助两名加国公民康明海和麦克尔获释，形容是他一生的荣誉。包达文说两名公民已经返回加拿大，而政府现在更有能力达成与中国的其他外交优先事项。国际社会谴责缅甸将昂山素姬判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批评缅甸军政府的做法是对民主和公义的侮辱，要求立即释放昂山素姬以及在二月政变之中被拘留的其他民选官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形容这一场是假审讯，他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都认为判决有政治动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和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封路位置啦。喺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因为有水管急收，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同埋福老村道之间系全线封闭。揸车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咁至于较早前土瓜湾木厂街嘅水管急收就做完咗，木厂街介乎码头涌道同埋潭公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咧已经系开翻啦。隧道方面啊，红隧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就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嗰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呢一段都系车多，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三首歌啊，其实系六首歌嘅圆满句号。 重新系列的最后一部曲，除了故事、歌词和音乐设计和之前的作品有联系之外，巨轮监制靠叔叔都将物语系列里面一些的元素静静鸡放在 Outro 那里，首尾呼应。 从头明海那冰冻，漆黑跟光明互动。 作曲 Super Moment， 填词小黑，编曲王双俊 Super Moment， 监制王双俊。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阿张刘颖婷，人类群星闪耀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早晨啊！ 时间嚟到早上嘅7:39啊，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60%。咁今日咧就好似冇之前嗰几日咁凉咯，朝头早睇数字都系咁样。咁啊，今朝早咧，我想讲下，我今日心情已经好翻晒啦。寻日咧，即系 女人真系变化得快。 寻日嘅即系一个 bad day， 我想讲。寻日嗱，一开头朝头早就已经好诸事不顺啦，又话肚痛啊咁样啦。咁啊，多谢咧好多听众啊，同埋同事嘅关心。 送上关怀。 系啦，送上关怀。 有冇送上秘方先？ 佢哋话你讲嗰个方法都好 work，即系有啲朋友仔话试过咧，话钟哥个讲法我都试过，真系得噶。即系你话饮暖水咧，或者饮盐水啦，直头。咁跟住就有啲同事话我都系咁噶，系啊，我都会试下钟哥个方法咁。咁啊未完嘅件事。咁话说我寻日因为咁肚痛咧，咁我咪即刻放低咗自己架车，就冲咗去厕所，跟住先入嚟做节目啊嘛。咁因为赶得滞咧，我真系其实迟两秒就真系顶唔顺噶啦。咁所以原来我真系唔记得咗熄架车啊！系啊，跟住到做完节目我走嘅时候咧，就发觉架车冇电啦。咁我就首先梗系揾小白求救啦，小白未走，咁小白好好啦，佢就有一个嗰啲插电嗰啲吊袋，但系原来同过江龙系唔同，过江龙系需要佢架车 要另一架车啊着佢啦。 系啦，咁但系小白就话佢之前试过用呢个吊袋咧，都挞翻着佢自己架车，咁但系咧就整咗一轮咧。都唔得，咁我见佢都好辛苦啦，即系晒住咁样11点、12点嗰啲时间，咁我搞唔掂啦，你 call 我哋个康哥啦咁 样。你唔系唔记得熄架车，你系唔记得熄啲电啫。 系唔记得熄架电咯，系啦，即系冇我因为我 冇熄大灯啊， 我就咁揿一个掣，佢就乜都熄晒嗰啲嚟嘅。咁好啦，咁跟住我就翻咗上屋企，谂住就打俾师傅咁样啊，点算啊？跟住师傅， 你连嗰个掣都冇揿啊？ 我就系冇揿个掣啊，跟住 佢连个引擎button 喎， 係啊， 個 start engine 啊， 係啊， 我以為我成日以為你唔識大燈啊，我依家終於坐落嚟，終於理解翻，因為我睇到崔傑同佢擺上網嘅時候，即係多謝兩位嘅同事Vincent同埋小白嘅時候，我已經以為即係可能冇識燈咯，即係急得滯咁樣， 係 點不知原來佢係成個 engine，即係成架車冇熄啊個狀態， 跟住咧，我想而知我係有幾咁肚痛咧， 跟住點啊？跟住 咁跟住我就打俾即係平時我哋个师傅我康哥啦，咁佢就话咁如果冇晒电，其实你真系睇下同事有冇过江龙啦，帮你挞翻着，你行翻几个圈，应该都 OK 噶咁样。佢话如果唔系，我就都系特登上嚟，即系都帮你做呢件事咁样。 挞翻着架车就算啦。 系啦，第二个揾边个？梗系揾我哋嘅 Vincent 啦，系咪先？咁Vincent 就我都有嚿嘢，咁跟住我听佢描述咗，咁同小白嗰嚿嘢都系一样嘅啫。 唔系啊，Vincent 嗰个劲啲。 唔系啊，我落到嚟系一模一样噶。 住然之後係啊，一齊買噶嘛跟住然後咁我話都唔緊要啦，佢又好熱心，我話試下啦試下啦。跟住最好笑咧係其實佢未用過嗰嚿嘢，佢即刻攞本說明書出嚟睇。哦，呢個咧就擺喺正極，呢個就負極咁樣啦。 係啊，阿 Vincent 係上網達人嚟嘅啫，其實係。係。有咩上網即刻知噶嘛？ 唔係喎，佢嗱咁佢用嘅方法其實同小柏嘅方法一樣啦。咁我都盤住冇噶啦，咁啊試下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又唔放棄喎，即係第一下攤唔著嘅時候咧，咁佢又坐喺個司機位，又插下個車匙啊咁樣。跟住搞完一輪之後咧，又再望下佢本說明書，跟住一撳個掣咧。嗡咁样就有声啦，开始有声啦。咦，跟住我话得，好似咁揿翻着咧，真系俾佢搞翻掂。咁啊，寻日佢嗰个全新嘅颜色就 Superman 咁嘅颜色，蓝色加红色咧，咁佢就做咗个 Superman 啦。咁我就成功咧就开翻着嗰架车啦。咁我以为就即系好运翻翻嚟啦，好快搞掂。 所以我成日觉得 Vincent 唔应该喺 office 做嘢，佢应该停车场工作。 总之系技术人员啦，无论系电脑或者系车嗰啲，其实都好啱佢。你真 系 好有才华。 然后都俾咗个泵车胎嘅嘢，多咗。你谂下，一个人竟然拥有两个泵车胎嘅，仲要多咗要俾人，系嘛？好厉害，好厉害。 咁跟住之后咧，其实原来我黑仔系未完结嘅，跟住就出咗去谂住食饭啦。咁跟住上去嗰间嘢咧，就排晒长龙四五十个人啦。跟住然后咧，夜晚出去食饭，谂住买一个鞋柜仔咁样啦。跟住佢又话冇货啦。咁啊，觉得寻日系诸事不顺嘅，咁啊早啲翻屋企瞓啦。 你冇听一日之计在于晨啊？ 诸事不宜咩？寻日 诸事不宜啊？ 定系我诸事不宜啊？我又觉得大家冇乜问题、啊。 其实寻日到两点钟嘅时候，我已经叫佢唔好搞咁多。 系中间又发生咗啲事啦。 翻嚟 嗰啲唔好讲啦，嗰啲唔好讲啦。中间发生啲事，叫你中间，佢中间谂住不如我哋，我话唔好不如啦，不如你翻屋企休息下先啦。 翻屋企啦， 我飙到你今日，你认。认真反省一下自己今日发生过咩事先啦。 但系即系人咧就有三衰六旺。 喂，真系我都觉得系。我有一我都曾经试过有一日系咁啊，你冇做啲乜嘢噶，所有嘢都系同你逆向咯，逆向咁做啦。 系 啊，即系你可能俾油，即系你以为得逼咧，又俾咗油啊，即系撞到前面嘅车啊，跟住咧已经系呕突咗一嚿钱啦，即时呕突咯，跟住咧自己身体又唔舒服啦，突然间喉咙系有啲痕啦，cut 喎，跟住有好多嘢咁样，嗰一日入边咧真系。你翻屋企， 但 系过 咗嗰日咧冇事，系啦，所有嘢都即系翻去正轨咁样啦。咁我今日咁开心咧，就我觉得所有嘢都翻嚟正轨啦。虽然今朝早咧都仲系 call 唔到车翻嚟嘅，咁有一下咧觉得好彷徨啦。咁突然间咧就两个电话打嚟咯。咁嗱，第一个电话咧佢就话嗰位司机咧就话佢七八分钟到，咁其实都哇都有啲迟啊，因为我都 call 咗一段时间嘅啦嘛。连接咁嘅，我都话好啊好啊，我唔知道有第二个电话啊嘛，第二个电话跟手就打嚟，三分钟到，咁跟住哇好引诱啦，咁我有一下谂过，好唔好即刻打翻俾头先个司机咧？跟住我话算啦，人系要讲信用嘅，咁司机嚟紧啦，我就啊唔好意思啊，啱啱已经接咗啦，咁啊唔紧要啦，咁样咁好啦，我就上咗去呢一个司机架车啦。好好啊，手车朝头早嚟讲咧，阿司机手车咧系快得嚟系合法嘅， 即系就系嗰啲 A 二八六嗰啲揸住个豆腐都唔会冧嗰啲啊， 系啊，好好，同埋好决断，系啦，个人好决断，咁同埋咧，咁我哋亦都即系有倾有讲啦，咁大家都有知道一定 交换咗电话， 又交佢啦， 咁啊冇，咁但系咧我都好希望第时可以坐翻去手车，因为你知道朝头早咧有少少塞，其实开始塞紧咧，即系可能大家都会有啲燥啦，无论你系司机又好，乘客又好咁样啦。咁但系嗰个路程咧，都系feel 唔到佢嗰个有啲脾气嘅，系啦。咁但系佢就紧守住，即系每一个可以向前进嘅时间咧，佢都会把握到嘅。咁所以咧，我头先都虽然迟咗出门口，咁但系都叫做紧啱时间翻到嚟。 即系 feel 到大师开始翻嚟啦，系嘛？ 翻嚟啦，我觉得系啊。咁所以咧，头先喺架车嗰度咧，我就即刻上网啊，揾咗一啲关于运气嘅资料。 好、啊， 我就想睇下 带水晶咁样啊？ 系嗰啲嘢，梗系偏方就唔讲啦。 我多数都系讲嗰啲研究啊、调查啊、心理学嗰啲嘅。咁我发现其实点解有啲人运气会好啲，有啲人运气会差啲咁样咧？咁除咗头先阿 O 讲到有啲冇得解释嘅，即系你嗰日诸事不顺就系诸事不顺，但系有啲人咧长期都系处于一啲好似啊遇到啲嘢都系唔顺利嘅，可能真系同你本身个心理啊性格有关系。你哋算唔算系运气好嘅人咧？觉得 一般啦。 一般， 但我识得处理咯。 系， 因为喺逆境里边，喺逆境里边叫打逆境波啊。 系， 呢个系我惯常嘅工作啊。 系， 所以我已经好惯常点样喺逆境自处， 系 好惯。 阿 O 咧， 为咗配合你嘅题目，我系属于好运。 我觉得你系好运嘅，你黐我少啲，你就好运噶啦。 呢个其中一个嚟噶。 远离啲冇运嘅人，已经系成功嘅第一步。 即系唔好话你冇讲到运气先啦，你净系讲话你喺工作上咧。我之前睇过一个，又系嗰啲即系话你点样可以工作顺利啲。话第一样嘅就 系 尽量最好唔好同一啲不断发放负能量嘅人喺埋一齐做嘢。 嗱，咁我又唔系， 因为会影响你噶嘛。 我虽然好黑仔啊，但我人都正能量 嘅。系嘅，我都觉得系。 咁所以冇事嘅，系啦。所以我嗰啲黑仔咧， 我直情好添咯。你讲鹰眼 系啊。第二就系尽量唔好同一啲同你唔同 channel 嘅人做嘢。 系 吓，咁佢你就会事半功倍。如果有呢一两类型嘅人喺你身边咧，其实你得个饺子。 系，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呢个都少少地啦，即系吸引力法则啊，即系你日日见到中哥咪咪嘴笑嘅，咁我都会咪咪嘴笑， 嘥咗啲精神啊！ 好带动啊！你做节目都系噶，即系其实你即系要有一个正能量，点样发放？如果你自己一个负向嘅人，你真系发放唔到啊嘛！即系唔通我琴日哇港股跌三四百点，我攞出嚟讲，我唔会啊嘛！我新嘅一天又嚟过啦嘛！ 你私底下同我讲啫嘛， 又嚟玩过啦嘛！ 所以咧，其实我觉得我嘅特质咧，应该系会再好运啲嘅个人。咁所以我就再睇下嗰啲文章，有啲咩我系做得唔够嘅。第一咧，呢个我觉得。都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佢話應該要保持個好奇心啊，成日都要保持個好奇心。點解咧？佢話運氣好嘅人通常咧都係好奇心旺盛嘅，唔會有嗰啲先入為主嘅觀念啊。如果因為你本身先入為主咧，好多嘢你會放棄咗，或者你會 miss 咗，有好多嘢你覺得啊係咁就係咁啦，咁你就會少咗好多試新嘅機會，或者體驗到一啲好嘢嘅機會啦。咁樣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其中需要保持嘅特質啦。有好奇心，咁第二咧就系佢话要有一个冒险精神，呢、這个亦都唔系好多人会有嘅，即系可能你会觉得我、哦、自己系正能量，咁但系有冇嗰冒险精神咧？同头先所讲嗰个都有少少似嘅，系啦，就你唔会miss 咗啲你未系机会啊，未试过嘅东西啦。咁仲有咧就系一个转换谂法嘅乐观性啦，就系当你遇到唔好嘅事嘅时候，你系会。选择发放负能量啊，定抑或是即系好似我咁都未到最衰啫。嗱 ，Vincent 又帮我摊翻着架车啦。虽然我唔知道而家佢喐唔喐得，咁但系起码佢冇得住停车场个位先，即系你起码去到一个安全嘅位置先。咁亦都令到你咧可以即系好似上咗课咁，你喺从中亦都有啲得着，唔系净系喺度埋怨啊咁样样。咁啊，仲有咧，佢都系其实嚟嚟去去都有嗰几点嘅柔软度、思考嘅柔软度，亦都系即系嗰啲换位思考嘅一个能力。 我成日讲一句说话嘅啫，即系好简单。你话，我嗰日状态唔好，咪做少啲。诶，即系好似我话就，喂，唔好做咁多嘢啦， 翻屋企啦。 其实呢个一个谂法啦。其实我永远就系你会转换自己心态咪得咯。我成日都话咯，开心就一日，唔开心就一日。 系， 梗系开开心心过一日啦。就算嗰日几唔顺畅啊，你自己开心咗咧，即系自己开心翻嘅话，其实更唔顺畅嘅嘢。都是过眼云烟嚟嘅啫， 系啊，冇事啦，今日冇 嘢。琴日钟哥搞个 get 咯，生果系爱嚟做咩？ 我哋揽 噶嘛， 咁你就觉得好开心噶啦，人生满希望啦。 一百蚊，为够食两餐，不要嫁动人。你交换套衫加对烂布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Super Sales 买乜都制 ，Super Sales 无限。 张书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假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叫痛。 7:53啊，听过力津嘅减价购物狂，早晨啊 ，Bobby，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喂，我想问下你哋咧，细个咧，如果偷阿爸阿妈唔喺屋企嘅时候咧，会唔会偷偷地做一啲佢哋唔中意见到你做嘅嘢嘅咧？ 会， 唔系，其实做咩都得噶啦，因为其实你以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做咩老豆老母都唔中意噶嘛，所以其实佢唔喺度就做咩，佢哋都系唔中意， 都系唔中意，就唔使特登抠佢唔喺度啦，咁 特登抠佢喺唔喺度？ 哦，咁我自己就会抠佢哋唔喺度嘅时候，做一啲自己平时冇胆做嘅嘢咯，例如系唱歌啊嗰啲啦，因为我阿妈咧细细个开始就话，哇，觉得你唱歌好难听咁样，咁于是乎我就唔够胆喺佢哋面前唱嘅，即系就算佢喺屋企咧，我扮埋房门咧，佢都依稀会听到话，觉得你唱得。唔好听咁样嘅，咁所以我就通常抠佢唔喺屋企嘅时候咧，就自己放声唱歌。 哎呀，唔使一定喺屋企嘅。咩啊？你如果你想练歌咧，即系好多人话你冲凉嘅时候啦，咁样 都听到噶嘛，出边 听到噶嘛。所以我介绍一个地方俾你，好多人喺嗰度练歌。 吓， 当你一个人搭 lift 嘅时候。 哦， 好多人会即系如果你一个人搭 lift 咧，好多人会放声唱歌， 但系会听到嘅，想讲出面 你自己唔知噶嘛，你自己以为唔知噶嘛， 系啊，但系出面啲人系听到， 但系出面啲人亦唔知系边个唱咯， 层层楼都听到啲声， 所以好多时候咧，我见过啲好有趣嘅画面就系点样咧？我听到部 lift 里边有人唱紧放声唱歌，当然好难听啦，跟住部 lift 喺我层停，里边唱紧嗰个人咧一定唔知嗰层要停噶嘛， 系啊， 跟住咧一打开 lift 门咧。就扮冇嘢咯， 即系通常都系咁噶， 扮冇嘢。 但其实出面个人已经听到 晒啦 嘛。你咁样讲完之后，我唔敢话俾你听，我试过添。 嚟试下，但系喺 lift 里边唱歌，我自己都经常试噶嘛。 哦，我自己都会啊， 系可以好放纵自己嘅声线嘅。 尤其是啲旧式 lift 咧，好有 echo 噶，因为佢入边嗰啲通风系统同而家啲新 lift 唔同啊嘛。而家啲抽风系统好好咧，就冇乜 echo 嘅。一个地方咧就呢个啦，另一个地方咧后楼梯都多人中意喺嗰度唱歌嘅， 又系个回音咯， 又系个回音好劲啦。嗱，不过讲紧嘅咧，即系就系我谂人人都试过儿时咧，就系敲阿爸阿妈唔喺屋企嘅时候咧，就喺屋企做一啲又唔算系恶作剧嘅，不过可能就系即系父母唔系太中意或者唔太鼓励佢哋嘅一啲活动啦。 炒阿妈嗰啲护肤品啦，佢话爆炸嘢嘛，爆炸嘢， 跟住翻嚟每一次都发觉，咦唔见啲嘅， 着佢啲高踭鞋咧。 我细个都试过着我妈啲高踭鞋， 攞佢啲袋嗰啲手袋嚟孭咯。 即系屋企好多宝物咧，就敲佢哋唔喺度嘅时候咁啦。 用下啦，系啊。 我以前补习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嗰啲学生就好聪明，都讲紧都成十年前噶啦。咁嗰阵时咧，当呢个嘅无线上网啱啱兴起冇耐啦，咁屋企咪人人都唔使再掹嗰条电话线插落电脑啦，就是、用啲宽频嗰啲咁样嘅，有个 modem 咁样嘅东西啦，就话可以成间屋都上网啦。咁我嗰陣時咧就教三兄弟嘅男孩子，咁佢大概一個係五六歲，即係幼稚園嘅啫，一個咧就係小學三四年班咁上下啦，然後有一個咧就讀中學噶啦，即係都有啲差異 嘅。同一時間教三個， 同一時間教三個。 咁其實你教一個已經得噶啦。 點解咧？ 嗱，你就叫小學嗰個教幼稚園嗰、那個， 就 叫中學 嗰 個就教小學嗰、那個，你淨係教中學嗰、那個，咁就得噶。 都幾好啊！呢 個 方法。 咁啊三个啦，咁、我就已经觉得哇，三个男仔即系屋企应该都好啱玩啦、因为男士即系中意玩嘅嘢似乎系类近啦。咁、而当其时咧，亦都系非常之流行嗰啲咧电脑嘅网上游戏啊。咁、由于咧佢屋企人都系长年累月都系要早出晚归啦，而且成日都去公干嘅，咁就好担心佢哋几兄弟咧会自己即系上网，可能即系遇人不熟啊，或者会即系透露咗自己啲个人资料啦，同埋亦都惊咧，即系你知咪好中意咧买武器嗰啲，你会使好多钱嘅。咁、而且因为屋企咧都系有一个嘅家用电脑，即系共用嘅，咁所以佢阿爸阿妈咧就好小心。呢、个系唯一一个家庭见到咁夸张嘅。首先嗰、个电脑嘅线咧，喺佢哋离开咗屋企，即系大人离开屋企之后咧，佢系会成个电脑解体嘅，即系佢系将入边啲嘢拆晒出嚟，系啦。即系 hard disk 还 hard disk， 电线还电线咁样啦。因为咧，我就有问佢，我话点解你屋企个电脑咁样得个壳嘅咁样啦？咁佢就话：哦，你唔使担心啊 ，Miss， 我阵间就会话翻俾你听啲嘢喺边。跟住佢用咗我谂大概十分钟嘅时间啦， 砌翻部脑出嚟。 系啦，佢首先揾翻晒嗰啲唔同嘅组件系收埋屋企边度。佢阿爸妈好笑嘅，即系有啲晾喺柜顶啦，有啲摆柜桶啦。但佢哋三个系完全知道晒啲嘢摆边嘅。跟住之后冚好部电脑，咁谂住开得啦，发觉唔得，都冇得上网，咁点算呢？佢哋又识驳翻条上网线，即系完全系可以砌机噶啦。你谂咁细个啫，即系小学嗰个识砌，幼稚园嗰个就帮手揾啦。 即系佢阿爸阿妈其实系想训练佢呢个技能，系嘛？ 佢几多年前话？ 十年前咯。 十年前，哦，我谂而家可以揾翻佢哋啦，应该喺黄金嗰度揾到。 好劲啊！应该已经咁样啦，即系就用呢一个方法嚟砌翻晒啲嘢， 已经 系啦。跟住就敲阿爸阿妈唔喺屋企咧，就驳齐晒啲线，就可以上网打机啦。 跟住喺阿妈翻嚟之前咧，又拆翻部机。 跟住你知唔知仲有一招噶？咁你打完部机咧，部机会兴噶嘛？咁点算咧？阿爸阿妈咪知道你打完部机，即系佢哋争取到最后一刻嘅。跟住佢哋就喺雪柜攞一条本身已经雪冻咗嘅毛巾，哇，系啦，喺冰格嗰度就攞条毛巾一吸吸住个主机，就帮佢散热。 哇， 你呢个专业啊！ 我细个都有知道唔可以俾阿妈发现嗰部机兴，我就唔系打机，我就系睇电视、睇碟、睇碟，系啦。咁但系我就会预翻少少时间， 早啲等佢散热。 所以其实好鬼劲噶，即系好专业。我而家发觉嗰啲咧，细路敲阿爸阿妈咧，唔喺屋企嘅时候会做嘅一啲咁样嘅事情啦。咁当然，如果今时今日科技咁发达咧，网上就有好多呢一啲讲翻自己儿时回忆做啲乜嘢嘅短片啊。最近都见到有唔少啊。不过小朋友真系唔好学啊，阿爸阿妈话唔做得嘅嘢就唔好做啦。 又强调要喺2025年实现双边贸易额达到300亿美元嘅目标。并且加强能源和卫星导航等领域合作。双方指出，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有必要就货物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法国总理卡斯泰宣布下令夜店从周末起暂停营业四个星期，遏止新冠疫情进一步扩散。随着年轻人的感染率上升，政府同时收紧学童的社交距离措施，并且延长戴口罩的规定。民众亦都应该减少参加派对等。不过卡斯泰话，目前冇需要再次封城或者实施宵禁。另外，法国至今确认25宗变种病毒奥密克戎个案，其中21宗的患者是来自非洲南部地区，其余4宗是本土感染。卫生部长韦朗话 ：，Omicron 似乎较 Delta 变种病毒更具传染力。佢话若果获得卫生当局批准，计划今个月20日起为5至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47，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7，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95点，升16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68美元，卖出1781.87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是逐渐增强，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清凉， 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去荃湾方向。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几分钟啦。咁而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快线有交通意外，较早前清理好啦吓。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北角嘅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同埋百福道上山方向都非常之车多。喺九龙咯，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喺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咁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吐露港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白石角。咁另外咧，较早前咧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封闭嘅木厂街咧而家重开啊。木厂街介乎码头涌道同埋潭公道一段封路就重开。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同埋福老村道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封咗一段嘅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满，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今年のクリスマスホーリーナイト、みんなで集まって歌えるなんて最高。君もそうだろう、just like this。 Queen's 喺2001年出道，就系担任师兄 Dapum 嘅演唱会开场嘅歌手，而 Lead 亦都系佢哋嘅师兄弟。Queen's 今次嘅全新作品，为圣诞节主唱出真正三师兄弟合作嘅歌曲。Queen's Dapum 加上 Lead The Christmas Song。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Wins The Christmas So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CIBS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加油吧，香港排球人。 虽然可能我哋自己嘅身体条件唔系话冇其他外国嘅选手咁高大啊，咁但系其实技术上系可以弥补到。 光影围城，重温港产影视作品。 一碌蔗佢融匀晒成个长洲，由你沿住海岸，佢连啲深山都融埋，你唔知道系长洲嘅地方佢都有用咗。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国剧八三零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话要开会所以加班，程开颜于是就带埋范宋去到厂入边揾佢，但系同事就话根本冇会要开，咁宋运辉去咗边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八点十二分啊 ，Kenn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清卿，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睇到咧，即系隔晚美股都有反弹啦，不过咧再前少少啊，睇翻琴日港股真系麻麻地啊，下跌咧417点啊，睇翻咧好多股份咧都继续喺个52周个低位嗰度徘徊，咁系咪今年就算系即系大家冇得飞，啲基金经理都放假啦，唔炒啦，要等粉色橱窗先啦，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通常都系噶啦，即系睇翻就我哋上一次都讲啦，就而家去到呢、這个年尾啦，得翻呢个系一个月时间都冇啦，而家就上一次都个零月啦吓，咁就基本上就啲经理方面啦，就如果系交到功课就交咗啦，交唔到功课而家都比较难去追啦。咁所以變咗成交方面咧，都應該係比較偏低，同埋入市慾方面咧，相對嚟講都係比較低啲。雖然咧就今年啦，就唔同以前咁啦，可能以前就好多基金經理方面咧，就有啲外資嘅投資者可能就做已經翻咗去祖家或者係旅行啊，但而家冇得去旅行啦。但係就可能假期氣氛都比較會濃厚啲嘅。同埋第二咧，就雖然係假期氣氛濃厚嘅，即係但係咧其實。市場上邊咧不明朗因素都仲係好多，包括你睇翻好似啲即係科技類股份啊、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啦、啊，咁大家都以為咧就嗰、那個加即係調整啊，或者係嗰、那個呢個政策上邊嗰啲因素告一段落啦，點知佢又再發出一啲新嘢出嚟，又令到啲股份又再跌喎，譬如阿里巴巴嗰啲諗住上一次嘅底都差唔多啦，點知又再破底，咁所以變咗就氣氛上邊其實都係審慎嘅，咁美股亦都波動啦，就甚至冇。嗰、那個即係大家都而家興嗰啲加密貨幣咧 ，Bitcoin 都價錢都鬼死咁波動嘅，咁所以其實成個市場方面咧，嗰、那個不明朗因素咧都係困擾住嘅。 想問一下啲新嘢啊，即係而家呢個招股，問一下 Candy 啊，呢只咧商湯科技咧，咁啊而家招股啦，咁啊話曬都係做啲人工智能嘅嘢啊，咁但係咧而家暫時睇咧，佢好似呢個公開認購咧，就好似。麻麻地喎，反而唔係咁好喎，點解咧？我諗住呢啲好嘢嚟㗎。 係啦，隻嘢唔差喎，會啲生不逢時啊。 係咯，因為個大勢所吹，即係吹緊淡風咧。 我覺得係個時間問題啫。其實間公司真係 OK 嘅，咁就好似我哋上幾個禮拜都有提過啦。就算譬如好似呢個係一啲比較大啲、大名啲嘅 IPO 嘅股份方面啦，其實就係依個時間咧，其實都唔會有咩特別太大嘅即係表現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個市場氣氛審慎啊嘛。 咁通常都係要嗰啲現貨市場方面咧炒到輕輕合合啊，咁啲新股氣氛先至會翻嚟嘅，因為你現貨市場啲股份都咁平。咁同埋你個彈性係大啲啊嘛，譬如你今朝早買咗下分鐘唔鍾意就沽咗佢啦，咁變咗你嗰個投資策略方面呢個 flexibility 比較高啲。但你始終新股呢你扎住筆錢有都幾日啦，咁你到上市嗰日又唔知咩環境，同埋依排上親嗰啲股都潛水嘅，都冇興趣啦，係咪？即係你起碼你見到有啲起碼上咗之後咧表現好啲，你先有興趣追啦。都擺到明係潛水嘅，你邊上咗市先買都未遲啦。就算間公司幾好啊，你都個抽個意欲都唔高咯。 咁呢一隻可以擺入 watching list 嗰度啦。咁 都 OK 嘅。 係啊，往後同我哋再跟進下呢一個啦。 係咁啊，問下 Kenny 啊，呢隻可唔可以又擺入 watching list 咧？講緊呢個比亞迪啊，咁啊見到。其实佢上个月底开始都整固咗一段时间啦，寻日收市价咧就284蚊，咁其实嚟紧会唔会即系会有翻少少起色咁样？大家可唔可以将佢即系静待一个吸纳嘅时机咧？ 寻日好似冇穿过配股价285蚊，系咪啊 ，Kenny？ 嗯。 嗱，呢只咧我就最中意嘅，即係而家我哋聽開同節目嗰 邊， 即係如果你話電動車啊、新能源車嘅話咧，首選都係比亞迪嘅。咁事實上你睇翻股價咧，相對嚟講都係真係硬淨喎。其實你唔好忘記個市都調咗好多落嚟啦，但佢都仲企住呢啲位嘅話咧，相對嚟講係屬於算高喎。咁同埋你睇翻就係近排大家都好興炒小鵬啊、理想嗰啲啊嘛，咁你睇到啦，哇！一回咧都回得幾嚇人嘅， 尋日好驚喎，即係射喎，形容佢 係。嗱，呢個就係睇到咧，就龍頭股同唔係龍頭股嘅情況啦。即係小鵬同理想，我都其實之前我就比較都係鍾情於即係比亞迪嘅，都係比較即係忠心於比亞迪嘅。咁但係咧就後來咧都有推下呢個小鵬同理想，因為點解咧？佢哋當公布咗第三季個產銷量每個月咧，佢超過12000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可以買下，因為你睇到當個規模效益出咗嚟之後嘅話咧，其實佢哋嗰個係毛利率都有提升嘅。咁再加埋個股價係追緊落後嘅，咁所以炒轉短我都有講過嘅。但係就你見到咧，雖然短，但係短得嚟嘅話咧，當一回嗰時咧，你走唔到咧，就可能會地綁啦。比亞迪就會少出現呢啲咁驚嚇嘅場面咯。 咁啊 ，Kenny， 正所謂你中意又講下，唔中意又講下，講即係你最唔中意噶啦，阿里巴巴9988，咁啊好多散户都同你逆向堆沙包嘅，咁啊個沙包依家堆咗110蚊啦，咁啊琴日收市就112蚊，有冇機會穿100蚊嘅大位啊？咁啊芒格又幾時走啊？你覺得嚇？ 我嗱，其實不嬲你知啦，即係自從買事件之後咧，我都唔係太過建議大家買阿里巴巴噶啦，即係我覺得即係雖然佢係價錢咧，好似跌咗好多落嚟，但係投資者成日咧都唔好有個錯覺咧，個銀碼平唔代表間公司平嘅，我哋要睇個 valuation 睇個估值嘅。咁、那個估值點解會有變咧？其實好簡單，因為你成個監管嘅大環境或者經營環境變咗啦。嗱，以前可以二選一嘅，咁我咪獨霸個市場咯。即係你唔幫襯我，唔擺嘢上嚟我平台賣嘅話咧，咁我就唔會侵你玩噶啦。你只係揀我，就你唔可以你揀得 A 就唔可以揀得 B 咁樣。咁你咁。市場佔有率一定是高的，咁同埋第二咧，佢市場佔有高咗之後嘅話咧，佢哋個條件就梗係苛刻㗎啦，即係話你個上架費又要貴夠貴啲啊，跟住你嗰個分成又要高啲啊，又要聽曬佢講啊咁樣，咁就梗係嗰個條件啊優厚啲啦。咁但係當你而家一唔俾依樣嘢㗎啦，反壟斷嘅話咧，咁佢一定係調翻轉就受害㗎咯。首先個市場佔有率就會跌啦，咁同埋第二就話咧。那個經營的模式都會轉了很多，因為以前可能就住這個優勢說你又搞埋這個是 FinTech 啊，搞埋借貸啊等等，那你一個客那個變現能力就是強的啦，那大家就願意給很高的 premium 來買你咯，那但你現在不可以再重複這些東西啦，你再做回這些這樣的動作就不符合國情啦，這樣散搞的啫，那所以變了你個一個客的變現能力就大減了，那自然個估值都要低咯，那所以如果你永遠看回之前那個股價銀碼來到去比的話呢，我就覺得不是很合理的，所以變了為什麼我不喜歡，即係唔係唔中意嘅，即係唔建議大家買。 係啊，咁啊，即係有啲平嘢可以執得到，有啲平嘢又冇執啦嚇，因為有機會再平啲，意思可能係咁樣啦。 總之有個道理就我覺得都啱啊，永遠咧都係咧。即係平嘢一定有佢嘅原因嘅，如果唔係冇你咁筍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話， 我成日都記住呢句啊，唔好貪平嘅。 好啦，咁啊散户就自己留意啦，咁聽呢個環節咧就會得到多啲嘅資訊。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多謝你， 唔該曬，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咁啊，讲优惠就叫埋小白同埋芭比一齐嚟讲下啦。 好 啊，呢个咧系一个展览活动嚟嘅，而且费用全面，就系喺 PMQ 原创坊嘅。你哋多唔多去呢个地方咧？因为都几多手作嘢啊，同埋几多活动咧会搞下噶嘛。 间唔中会去。 系啊，都几舒服嘅，因为嗰一带又有好多 cafe 啊嘛，咁可以去即系食下 文青 feel， 系啊，食个 brunch 啊，咁样样。 乜都好。 乜都好， 泊车唔好，乜都好啊！ 咩？你中环地方而家我都唔鼓励大家揸车去，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啦。 冇心挂挂，应该又其实泊完架车又行到好远咁样样。嗱，咁呢一个咧，佢今年就系一个由创意香港赞助嘅香港年度设计节啊，咁啊回归啦，咁啊今年就用呢个有括弧冇用。嚟到做一个主题，咁有展览啦、讲座啦，同埋工作坊嘅，咁大家咧就可以从呢个哲学、运动等等咧多个切入点，去到咧反思下设计同埋功能上乜嘢系有用，乜嘢系冇用，咁啊几有趣嘅，我觉得即系每一个呢啲嘅艺术品啊或者展览咧，其实佢都唔系净系有一个外在嘅形态俾你去欣赏，其实佢都系好想睇嘅人有所反思，而且每个人去睇咧都有唔同嘅领会同埋感受嘅。呢个展览其实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喺11月26日就开始咗啦，就去到呢个12月12日，咁就喺呢个中环头先讲嘅地方举行啦，费用系全面嘅。咁佢有几个展区嘅，有一个特邀合作区啦，咁特邀合作区咧就有一座叫做命运红线大神宫嘅恋爱神宫装置，就系由日英投机主义设计师去到构思嘅，咁啊呢个咧就好似将啲红线咧编织做一块长嘅布咁样，相交成为一座咧由情感连结而成嘅月光爱情神社。 艺术方面你最晓啦，中国感觉唔感觉到啦吓？ 唔系我听阿崔杰同形容完咧，原本唔艺术都变得好艺术， 咁几好。 好抽象系咪啊？咁我哋讲翻啲实在少少嘅嘢先啦， 系 实际啲咧，讲翻个交通情况啊吓，嗱而家。时间系早上嘅8:23，同大家睇睇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啦。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喺观塘道近启业村，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好， 讲翻个艺术先。 讲翻艺术，讲完实际嘢又翻翻嚟呢个艺术系，正所谓呢个幻想与现实之间啊吓。咁啊，头先讲嗰个红线咧，其实都。我觉得几靓嘅打卡啦，可能我讲得唔系几好啊，我俾张相大家睇下。 唔会，点会啊？讲得好好啊！不过红线呢一样嘢，我唔需要再扯啫嘛，已婚人士系咪先？一人有多条红线咧，就比较烦恼啲咯。我自己觉得就 都啱嘅。不过咧，有啲人好需要，但系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可能牵红线咧难咗啊。 哦，咁又系。 所以呢一个咧，都系佢个作品想俾大家反思嘅情况嚟。 题外话可以讲呢一个，我啲朋友咧专做。Speed dating 公司呢两年咧完全冇生意，因为过往咧啲 speed dating 可以咧配对啊嘛，即系一个男仔加一个女仔啦，你至少都有六 pair 人咧，即系十二个人啦，哎惨啦，十二个人咧违反咗嗰、那个B 类处所啦，冇得speed dating 啦，咁啊难搞咯，就变咗 系啊，人数要有限制啦，咁 啊 可以去睇下呢个展览啦，睇下会唔会因为睇展览而牵到条红线，咁其实都好浪漫， 好浪漫，好浪漫。 如果大家想去，譬如寻求一啲姻缘咧，咁啊最好去睇一啲艺术品，可以调节下自己心情啦。就千祈唔好去老懒啊！饮大两杯夜晚咧，就一班人又喺度打啊咁样。 你琴日睇咗嗰条片啊，系嘛？ 前日定琴日睇咗。 哇！你咁新潮嘅咩？ 系啊！ 你系咪当场啊？ 周围都拱出嚟，周围 其实佢目的就佢咪拍片嗰个咯。 我思怡你拍片喎，因为你评述拳赛评述得咁好，我思怡你今次用英文评述。 不过嗰个睇住好多唔同角度咁嘅啫，好多唔同角度出嚟。我反而好奇怪嘅就系，点解咁多人咁冷静去拍片旁述？都唔会劝交咧， 有冇觉得系拍紧戏？ 我就系觉得即系唔同人真系做紧唔同嘅嘢， 系 有時即係大家飲多兩杯，可能即係叫做咩啊？即係 飲少啲啊， 係啦，即係叫做有啲亂子出嚟啦。咁所以大家即係控制一下都係好事嚟嘅。 係啊，咁啊，仲有多少少咧？有關於呢個展覽嘅資料可以講俾大家聽下嘅。因為我就咁睇嗰啲相咧，其實佢嗰啲展品咧都叫做幾大型下嘅，譬如有一個咧叫做唔知咩咖啡店咧，佢直頭係好似有一道門咁樣樣，咁一啲好似裝置藝術咁樣啦，俾你去影相打卡啊咁樣樣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獲選嘅作品嚟嘅，係啦。咁焦點咧就有由呢啲建築設計師啦，同埋藝術家咧去到創作嘅一啲作品啦。有一個咧叫做與大衛共舞啊，咁佢個頭咧就好似大衛像咁樣嘅，但佢咧擺喺個地下度咧係高過個人噶。 嗱，譬如譬如呢一類型嘅藝術作品咧，大人去睇當然會有一啲體會咧。正話都講咗話，睇嘅時候即係要靜靜地去欣賞，可能有啲體會啊。譬如小白同阿芭比呢啲，會唔會帶啲小朋友睇呢一啲？即係偏向於需要思考嘅藝術作品咧， 唔識欣賞嘅佢。 係啊， 即係你俾佢睇嘅時候，佢就係知有建議放咗喺度 咯。 你就算帶佢行嗰啲，譬如博物館啊、美術館嗰啲咧， 佢都唔知係咩啊。 係啊，其實佢哋唔係好明。 佢就係知個地方好大，同埋唔可以跑，唔可以嘈咯、 都係睇翻串流平台係嘛？串流平台簡單啲。 就算唔睇串流平台，佢哋都會覺得咁呢度唔準嘈，咁啊不如翻出去啦咁樣。 但係成日都話要從小培養啊嘛，即係要試下帶佢哋去，等佢。你感受一下当中的气氛、哦。 好多時咧都係跟阿爸阿媽嘅，阿爸阿媽日日夜夜都係行博物館嘅，咁啲仔女梗係會識行啦。你睇我咁樣， 唔係啊，佢都感受到嗰個氣氛啊，咪就係安靜咯，同埋嚴肅咯。 咪所以小白個仔咪就係日日都行啊，不過行山啫嘛。 係啊，咁啊好啦，強身健體。 小朋友咧行呢啲展覽咧，其實我諗家長嗰個引導嘅能力都要幾高啊，因為如果你話同佢唔解釋或者唔講俾佢聽咧，佢真係覺得好似好悶喎，有嚿嘢喺度，但係因為剛才我讲啦，譬如每一个展览都有佢主题嘅，有用冇用，咁可能你就要同佢倾下偈啊，到底呢一个展品系有冇用噶？你觉得嚟到同呢一个嘢玩有冇用噶？咩叫有用啊？即系可能要喺当中有一啲嘅倾谈。 系嘅，不过最常见嘅现象咧就系个父母都觉得闷啊嘛， 吓死我！以为你话个父母觉得佢冇用， 父母都觉得闷，好闷啊，走啦。 系啊，咁大家咧有时间可以去睇下呢个展览啦。呢、這个展览咧就去到12月12号嘅，费用全面。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7日是一年的第341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4日。2007年12月7号，韩国泰安郡万里浦外海11公里，运载180万桶原油的油轮河北精神号同另一艘船只相撞。约66000桶原油外泄入黄海，长达17公里的南韩海岸线受到污染，亦是南韩史上最严重的原油外泄事故。最初专家认为事件发生在冬季，流出的原油面积不会扩大，但是因为异常天气加上强大的海浪和改变的风向，令到漏油面积蔓延速度超出原先的预测，多家海产养殖场受到影响。12月7号出生的朋友经常认为自己异于常人，无论是求学阶段、职场之中或者和家人相处，都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当找到自己的路向就会坚持一生。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受到意外影响，你会选择继续坚持还是中途离场？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发生巨大事故之后我们会尽快处理，到底是避免地球受影响，还是只是避免人类受影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白宫正式宣布， 不会派官员出席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这个决定是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他指中国在新疆持续进行种族灭绝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美方不能够一切照常，同时认为惩罚运动员不是正确做法。美国运动员将会参赛，并且获政府全力支持。国际奥委会说，政府官员和外交人员出席奥运会纯粹是每个政府的政治决定，国际奥委会完全尊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在例行记者会说，美国政客在未受到邀请情况之下不断炒作所谓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国际社会谴责缅甸将昂山素姬判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批评缅甸军政府的做法是对民主和公义的侮辱，要求立即释放昂山素姬以及在二月政变之中被拘留的其他民选官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形容这场是假审讯。他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都认为判决有政治动机。自二月军方政变之后被扣押的昂山素姬被法院裁定煽动罪和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罪名成立，判监四年。前总统温敏亦都被判监四年。军政府领袖其后赦免两人两年刑期，并且要求两人在目前没有公开的拘留地点服刑。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两国签署多项贸易和武器合作协议，包括印度将会生产大约600,000支 AK-203 突击步枪。俄方又说有兴趣继续向印方供应 S-400 防空系统。随同普京出访的还有外长和防长，他们与印度外长防长举行首次2+2会议。俄印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加强防卫合作，包括联合研发生产军事装备。双方又强调要在2025年实现双边贸易额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并且加强能源和卫星导航等领域合作。双方指出，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有必要就货物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46，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7，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7点，升1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11美元，卖出1,781.9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四宗嘅交通意外啦。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咁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新旧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咧，都受到影响噶。新清水湾道嘅龙尾排到去腾龙台对出，旧清水湾道咧就排到飞鹅山道。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带咧。 非常挤塞，车龙系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腾龙台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亦都受到影响，排到飞鹅山道。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对出。大埔道出去九龙方向，近住尔登豪庭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确德杰道。大埔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尔登豪庭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确德杰道对出。咁至于较早前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染布房街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仲系挤塞。反方向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染布房街呢一段都系塞车，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就系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月染布房街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一带咧仲系挤塞。去大角咀方向，近月染布房街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窝打路道对出。咁喺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因为有水管急收，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同埋福老村道之间，全线系封闭啊！揸车朋友，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嗰段咧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咁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彩虹道对出。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的。再重复多一次，就是最挤塞就是龙翔到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都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是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啦，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的故事。 女仔的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咧辨别到个男仔的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的大部分都有毒嘅。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上个礼拜呢，我哋就讲咗一啲舒缓自己压力嘅方法啦。咁、今日呢就讲下我哋好常遇到嘅一个情况，就係、拖延啦。即係工作上面，我觉得我哋几个都唔係一啲拖延嘅人嚟嘅，都算 係睇下自己身处 咩快脚嘅，即係做嘢方面囉。 睇下自己身处咩岗位㗎咋。如果我写剧本的时候，我都 就是拖延症啦， 因为 自己举手 系啊，因为你即系写嘢或者创作咧，你成日想用多啲时间去做嘛，所以唔去到即系最后一秒钟咧，你都唔想交稿。 咁有冇深入去分析下点解喺呢个工作上面，即系除咗你话要谂之外，令到你有一个拖延嘅心理咧？ 想尽善尽美啊嘛，想写到最好。咁你写到最好要点样呢？用多啲时间咯。点解为之多啲时间呢？去到最后嗰一秒，你都仲写紧， 仲改紧， 系仲改紧，咪就系多啲时间咯。 钟哥都讲咗两个好主要嘅原因嘅。今日咧，我哋一齐分析一下点解会拖延。即系如果你本身都发现自己有呢一个嘅习惯咧，咁我哋要正视佢，即系揾出个原因到底系点，咁啊去改善啊嘛。咁钟哥话啊，完美主义系其中一个，就因为你不停咧要觉得去到最后一刻咧，你先肯交或者。先至做咁样，咁另外咧就系曾经有试过失败，亦都好害怕，即系重复再面对呢件事嘅时候咧，你就会选择拖延啦。咁普遍嚟讲咧，其实拖延呢个心态咧，有啲人就会觉得，佢懒啦，唔拖到最后都唔做，即系通常咧暑期作业咧，阿妈就会话，佢懒啦，懒到都唔肯开始做嘅，一定要临急抱佛脚咁样。咁但系原来另外一个比较深层啲嘅原因，大家可以留意嘅咧，就系同你可唔可以同自己和谐共处咧，都系有关系。冇错啦，嗱佢点样去到解释呢件事咧？佢话有大量相关嘅心理学研究咧，证明拖延咧系一种心理嘅问题啊，就系同自己可唔可以和谐共处嘅问题啦。佢话以推迟嘅方式，即系如果用拖延嚟讲啦，就系以推迟嘅方式去到逃避执行任务，又或者系做决定嘅一种特质。又或者是行为倾向嚟嘅，就是一种自我嘅阻碍。咁事实上咧，佢就觉得是一种自我嘅防卫表现，养成咗呢、這个譬如即系佢咁讲，我哋养成一个习惯，一定呢个习惯系俾到一啲好处我哋，我哋先会觉得重复做又做啦。咁点解我哋重复拖延又再拖延咧？就是、其实唔想马上去到面对一啲你觉得带俾你痛苦嘅嘢。即系调翻转，如果而家我话同钟哥去食蛋糕咁样，唔使拖延啦，即刻去啦，即刻去啦，因为佢觉得有快乐啊嘛， 食辣椒， 系啦，咁啊，诶，唔好啦，下次先啦，咁样，即系其实呢个就好容易去到理解，就系你拖延就唔想去到面对一啲你觉得痛苦嘅事情。咁喺工作上面咧，可能有啲嘢就系你觉得痛苦，你觉得自己未必做得嚟，或者你觉得系一个挑战嚟嘅，有一啲不安全感喺度，咁你就选择拖啦，你唔去到挑战佢，你想拖到最后一刻冇办法再拖嘅时候咧，先至死死地气硬着头皮去做啦。 其实系咪等紧一个转机咧？ 系。 等嘅转意思就系话，我去到最尾，我拖延啊嘛，我谂住最尾嗰一刻先至交嘛。其实喺成个过程入边咧，可能譬如等两日、等三日，都系要做噶啦，都系我做噶啦。身边好多人都会话，其实都系你做噶啦，点解唔快快手做完佢，咁咪一了百了咯。可能有个心态就系，我摆到最后嘅话，我有机会就系、是。喂，我等緊嘅時候， 有人嚟打救你， 係啦，有個英雄出嚟 啦，咁樣。 啊，原來佢出嚟幫我搞掂咗喎， 即係希望有一個奇蹟出現啊， 唔會 自己處理咁樣， 可能都係呢個心態。 但你個心態就係你接受唔到自己去到挑戰呢一樣嘢，即係如果你覺得係易過碌蔗嘅，咁你就 做咗啦， 你做咗啦，即係對你完全冇威脅啊嘛。 就係、是、覺得難，所以先等英雄打救，咪打到最後嗰一秒先做。 咁所以歸根究底就係你唔想去到挑戰自己，同埋唔想去面對一啲。你唔熟悉嘅嘢咯，咁呢个就系你个心理关口啦。 上次讲嗰、那个如何对付心散咧，即系个 FBI 退休探员讲嘅，点样可以唔心散嗰个咧？其实即系差唔多个原理啊嘛。即系我哋做嘢唔系中意嗰件事易做定还是难做啊？系你究竟开唔开心地做啊？即 系 如果你对嗰件事冇喜悦咧，你就尽量想将嗰件事咧。摆喺最后，其实好简单，就是因为你觉得唔开心，你咪逃避咯。因为人是追求开心嘅动物啊嘛。 食嘢通常调转，最好食嗰嚿可能摆最尾食。 呢个食嘢咯，但系 即係你食嘢係口腹之滿足啊嘛，但你做嘢係精神上嘅快慰啊嘛。咁、哦、你喺嗰度你冇辦法攞到開心咧，咁你就盡量想逃避㗎啦、 嗯。 即係譬如你做功課，你覺得啊好辛苦啊，即係好受難咁樣啊，於是乎咁、嗯、你咪心散咯。不如睇陣電視先啦，睇、 嗯、 電視你會開心啊，就係、是、咁樣。 所以其實講到尾就係你有冇嗰接納自己嘅能力咯、嗯，即係你如果啊頭先啊一啲開心嘅你先至接納到嘅，即係你接納唔到自己一啲憂傷啊、挫敗啊，即係等等呢啲嘅情緒啦。咁、嗯、所以如果你係想冇呢個拖延症咧，其實你就係要真正面對自己有好多唔同嘅感受啊，即係唔係你淨係可以接受到快樂啊、開心啊、成功啊咁、嗯、樣樣嘅，即係一啲譬如困難啊、中間有挫折啊等等，如果你能夠即係正面去面对佢嘅话咧，你就可以改善到呢一个拖延嘅症状。咁、 嗯、 另外有一个咧都几有趣嘅研究曾经做过嘅，佢就唔系讲拖延，而系咧你高估咗自己嗰、那个完成工作嘅时间表啊。咁同头先钟哥讲嗰、那个你话交稿咁样嗰、那个时间咧，亦都可能你有预过都未定。佢话加拿大咧有一间劳累尔大学嘅一位 咁劳累啊， 大学 劳累啊， 劳累 大学，即系个声调系有少少系咧，就有一位朋友咧做咗一次实验，佢就叫自己啲学生咧去到评估自己会花几多少时间先可以完成到学期嗰篇论文，嗯、即系交一啲嘢啦。咁大多数学生咧都估自己会喺deadline 前嘅十日会交嘅。 嗯， 好啦，结果出到嚟咧，就发现事实上大部分嘅人咧都系喺 deadline 前嘅 后十日啊。 咁啊冇，因为佢disqualify 啦，佢咧就 deadline 前嘅一日先至交， 嗯、 即系同佢哋本身 其实好正常啊。deadline 前一日交， 佢已经算快噶啦，唔系 deadline 嗰日啊。 系咯， 但系个问题就系点解你一开头会觉得自己 deadline 前十日会交到咧？ 嗯， 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话通常我都是这些习惯的啦，那我就梗系 deadline 前一日先交啦。咁佢话咧呢一个造成低估的原因咧，就是我哋谂嘅时候过于理想，一个任务嘅计划啦，任务嘅情景啦，都会觉得唉、哎、简单啦，啊我头嗰几日做呢啲，跟住之后做呢啲，咁咪搞掂咯咁样。但系到到最后咧，就是、因为自己太乐观，就低估咗呢个嘅即系交嘢嘅时间啊咁。咁所以同样嘅事情咧，喺譬如你话一啲产品嘅生产啦，头先啊钟哥讲嘅一啲交创作嘅一啲稿件啦，都会遇到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咧，有啲咩嘅快速又有效嘅解决办法，唔好等自己讲完之后到最后，原来冇喺个时间度完成到咁、样。第一，佢话可以咧对比翻以前嘅类似经验。你上次交论文几时交啊？你咪有 deadline 前一日，即系小白讲，不嬲都系噶啦。咁你点解今次你会觉得你会前十日交咧？咁、你就可以揾翻之前嘅一啲经验。第二咧就系、你喺度谂几时交嘅时候咧，你将每一样嘢拆细啲去谂，即系譬如我要做呢样嘢，我要做资料搜集嘅，要做数据搜集嘅，跟住我要去访谈，同一啲人做访谈嘅，咁你咪将佢分成啊，可能呢个要用五日，用三日，用十日，即系将佢拆细啲，去到再分析大概你需要几多时间，咁咧就可以揾到一个比较啲精准嘅一个时间性出嚟。 好难嘅，同埋辛苦嘅做呢个工序， 辛苦， 因为嗰度已经用咗你几日啦， 系啊， 辛苦噶喎呢个， 好辛苦， 但系都要做噶，系咪？ 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喺工作上面咧，嗰、那个计划好紧要啦，心态亦都好紧要啦，令到大家可以喺准时交功课之余咧，亦都唔好有养成呢个拖。拖延的习惯、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年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子，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 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谁人已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专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状态，就算极空虚自笑，赢得了道具。陷入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登对。天花塌下，还在祝福他跟你数日，胸襟够吧？凭什么洒脱？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也最好不要，就当泪腺失调，早深入记忆你怪不了。 8:53，听过有 MC 张天赋的记忆面，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59%。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谚语，最近天气乍暖还寒，一个唔留神真系好容易俾病魔入侵噶。不过我就知道有一个方法令到你一定会远离病毒，身体健康的。正所谓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不知道这句说话的英文谚语又应该怎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没有灯尚有人，相拥过夜算好运，纵使病人挨到茶也变苦，苦茶也变甘。 失恋过学会安分，你在从前留低的吸引都升华变弱人。 无论你昨天的吻给我吻出伤痕，快乐变得残忍也叫我震撼至今。 分享过相爱的血痕，不要再等怜悯，往日那份痛苦如失街，提示你愿我努力再生。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 拥有过的 这些岁， 原来在最终平淡似水里， 你我活到几多 最爱什么都会泪雨何以美亦似雪景始终都变碎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头先讲到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正所谓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这句说话正正就是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其实在英文的谚语当中有不少都好像这一句这样几乎百分百是中文意译过来的记住啦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我觉得这句说话都不无道理的吃多些苹果说不定就有足够的维他命 C 帮你增强抵抗力正所谓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喂，今朝咧，我聽到Barbie 嘅環節咧，就同阿註冊營養師咪咪咧，就去講呢一個打邊爐啊。 係 咁啊，入邊咧談及一個位咧，我都好記喺心入面，就係咧啊啲響鈴啊，嗰啲炸嗰啲枝竹啊，剩嗰啲咧，你諗下一嚿嗰啲響鈴咧，就等於兩塊肥牛。 係啊，我就寧願食牛啦。 咪咪就話咧啊，你係咪覺得食肥牛咧抵食啲咧咁樣？即係講緊個營養攝取啊。或者肥唔肥嗰啲咁嘅嘢啦，咁啊，我唔逐一再讲，我唔系营养师，跟住我就即刻哦系，咁啊，今日咧无独有偶啊吓，咁可能天气咧听日嚟讲都会开始转翻冻啲啦，咁啊依家二十度，我觉得还可以咁样，但系都系打边炉嘅季节，咁啊睇到报章头版咧都话，喂呢啲淡水鱼咧含呢个链球菌啊，多到不得之了咁样啊，唔熟咧就千祈唔好食哦咁样，咁我先问下两位拍档，你哋中唔中意食鱼先？第二嗰样嘢咧，打边炉会唔会落啲皖鱼，即系脆肉皖啦，最经典啦，会唔会咧？你会 我就中意食鱼，但系打边炉嘅鱼我就麻麻地啦。 点解嘅？ 我唔中意嗰个打边炉灼熟鱼嘅嗰种质地 但系嗱，我细个都系咁嘅。但系我自从认识咗一样嘢叫脆肉皖之后， 我都系我同你一样系啊， 好似好有嚼劲咁。 系啊。 不过咧，依家近呢一两年咧，我屋企人讲噶话，香港啲脆肉皖咧，成日都 系嘛。 唔係啊，有陣泥味啊！ 哦，係啊，係啊， 係！即係咧，嗰陣泥味咧，如果你唔中意食呢啲叫做河魚啦，或者叫淡水魚咧，其實你未必得噶嘛。 係。 咁我依家咧，佢講完之後，即係屋企人講完之後咧，我都開始食到嗰陣泥味咯。 凝住有係嘛？通常咧脆嗰啲咧就少啲喎，我自己食係唔脆，即係一大嚿皖魚腩嗰啲咧，就成日都會遇到嗰陣泥味。 我係中意食脆噶，脆咧好索索聲，好似食緊木耳咁。 系啊，正啊，我都中意 啲咁嘅口感咁样， 系啊，系啊，啲骨咧都硬埋噶嘛，咁你唔会啃到骨，因为佢脆嚟，佢粗骨啊， 骨 即系好容易会挑到出嚟嘅。 系啊，我系超渣噶嘛，论骨。咁咧，报章都话，咁啊验测咗部分嘅淡水鱼咧，样本都系含菌量咧好多都超标噶，包括咧我哋头先有讲嘅皖鱼啦，第二咧就系乌头啦，咁第三就系鲈鱼啦，咁样生鱼啊、大鱼嗰啲咧都有超标嘅，即系有唔同嘅菌啦，咁啊即系报章亦都有讲翻咁样，咁所以就大家咧打边炉嘅时候咧，有阵时都觉得喂鱼片呢家嘢咧，你录得太熟咧，灼得太熟，唔好食噶嘛，咁你即系细个爹哋妈咪都教落，唉系咁医得噶啦，咁样咁。系咁易咧就出事啦，就含菌量高啊，即系宁愿咧就录到熟一熟，咁就算话喂真系鞋厚啲啊，冇咁好食啊，咁都系咁咯。咁与此同时，有啲专家都话，其实肉类咧都应该咧灼熟到去咧唔见红先开始进食嘅。有阵时我哋譬如食羊肉河或者食其他，喂咩手切肥牛啊，OK 噶啦，即系老得滞。 仲叫你话十秒我拎翻出嚟咧，咁 样咁熟咁样， 成日都话喂你咁样录到过晒。太浓咯，老得滞啦。咁我通常都回应一句：你啊老，你啊老。 喂，同埋我通常觉得打边炉系咁噶啦， 系啊， 你都唔追求啲咩啦。如果你咁追求嗰啲肉嫩啊，就应该系即系慢慢自己揾咗方法去煮佢，系嘛？ 系啊，咁希望大家打边炉嘅时候都食得健康啦， 同埋安全啦。 系啊，唔好病啊，嗯。 麗橋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車龍排到去西九龍嘅法院大樓。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西九龙嘅法院大楼。咁另外啦，大埔道出翻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以登豪庭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确德杰道。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以登豪庭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确德杰道。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坚拿道天桥去翻香港仔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对出咧有坏车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咁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交通意外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税务大楼。在九龙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彩怡花园。过和老街去龙翔道排到去石硖尾公园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2月14日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健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还未穿上的芭蕾舞鞋》将由 Misha 叶巧林声演助理管工学徒钱西华。 想知道计划点样改变佢嘅性格，最终投身建造业实现梦想，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天怡、子豪、阿摄嘅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同大家咧睇睇今晚美股表现啦，新型变种病毒咧已经蔓延去到咧美国啊超过15个州份啊，但市场咧已经逐渐消化疫情嘅相关忧虑啊。美股大幅反弹啊，道指升646点啊，标普500指数升5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39点啊。 再睇埋个股方面啊，电能车公司咧都开始啊有啲升势，不过咧之前受捧嘅呢个元宇宙股份咧就遭受滑铁卢，咁睇嚟咧即系市场入边咧都好多杂讯，即系 noise 啦。究竟咧点样可以揾到咧第一手嘅资讯啊，或者点样咧明辨是非啊，先系咧投资股票嘅王道。睇翻港股 ADR 咧都大火。大反撲啊嚇，咁啊ADR 咧收市漲383點啦，騰訊咧企穩翻喺455蚊，睇嚟今日咧港股有運行啊，希望再升得好少少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過每個人嘅四季長短不一樣。如果正經歷寒冬，無需憂慮，休息一下，繼續向前衝。 梁榮忠，衝衝衝！ 吕佩莹 Dory 从佢嘅言谈当中完全感受到佢对工作嘅热诚。学习系为兴趣还是为出路？我哋有冇尝试将佢合二为一？呢、這个朝早同 Dory 倾下，点样喺求学时期开始寻找自己嘅理想？ 我系 Dory 吕佩莹，系一个艺术行政人员。 好多时候我哋选择读啲乜嘢学科出嚟社会做事嘅时候，未必一定系做翻相关嘅行业嘅。咁但系如果你能够读嘅时候又系读嗰啲，出嚟做又做翻嗰啲咧，其实我觉得系一种福气，亦都系一种缘分嚟嘅。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就系吕佩莹嘅 Dory 嘅，你好，早晨。 早晨、啊、，Hello。 先问一问先，嗱，咁你就以前就系读一啲关于艺术嘅课程嘅，而家亦都系参与一啲艺团嘅一啲嘅幕后工作啦。 系啊，系啊。 咁可唔可以先讲一讲？你以前讀書嘅時候係讀乜嘢藝術科目嘅咧？ 咁我咧其實就喺香港教育大學嗰度修讀創意藝術與文化啦。咁我嘅主修科咧，其實都係要讀翻啲香港嘅藝術政策啦，同埋點樣去統籌啊，點樣去進行一個藝術活動嘅管理咁樣咯。咁其實大學嘅時候好開心嘅，即係除咗呢一啲關於藝術管理嘅主修課之外咧，都可以涉獵同埋接觸到好多其他唔同藝術範疇嘅學科嘅，即係例如戲劇啦、設計啦、攝影啦、中國藝術啦， 仲 舞蹈啦，係咯，即係係啊，真係好唔同範疇都有機會去接觸到咯。咁所以其實大學嘅時候係好開心嘅。如果作為一個中意藝術嘅人嚟講， 咁你以前譬如話咁多唔同類型嘅藝術咧，有表演藝術或者有其他唔同類型嘅藝術形式啊。你當時最喜歡係邊一種呢？ 其實我可以講翻點解我會中意藝術呢樣嘢先。其實我細細個嘅時候咧，我就已經好中意畫畫嘅。 哦，你本身係畫畫嘅。 係啦，畫畫嘅。咁就唔係表演藝術嗰方面嘅，咁反而表演藝術係真係我入到大學嘅時候先至有機會去接觸咯。咁喺大學嘅時候，係咯，其實我都好中意關於畫畫啊，真係有少少接近 fine art 嗰邊嘅科目嘅，係啦。 係啊，咁點解會唔去專門去繼續鑽研喺畫畫上邊，而係轉咗去咁多唔同類型嘅選擇上邊咧？ 我覺得我自己是擅長畫畫，畫畫是我的興趣啦。但是我覺得在香港如果只是畫畫的話其實是很難當正職的。但是就是在我大學的時候就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我有去做一些實習啦，有機會去接觸一些表演藝術啊，或者是一些統籌活動的一些經驗。然後我發覺其實這個範疇跟畫畫一樣都是我好可以好投入喺入面同埋好有兴趣㗎喎、因为人哋成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咁样啦，咁其实一个舞台上面嘅表演可能係一个钟，其实实质上都真係可能要提早一年就已经要去计划要去准备咁样。咁一个咁漫长嘅过程，然后你见到舞台呈现出嚟嘅最终个表演，其实係我入行咗今年係第四年，我都仲係会好被感动到囉。咁所以系啦，即系所以我就好 enjoy 做表演艺术啦，舞台呢一个工作咯。 梁荣忠，冲冲冲！ 工作与兴趣系咪只能二择其一，还是系自己放弃揾一个可以共存嘅可能性？ 正话你都讲啊，读书嘅时候你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艺术形式俾你选择噶嘛。 咁表演藝術吸引到你，固然之我都好開心啦。咁、但係會唔會同一時間，因為你參與咗表演藝術嘅一啲台前幕後工作，而令到你原本最喜歡嘅畫畫嘅一啲事情會放低咗，甚至乎參與嘅時間亦都少咗咧？ 參與的時間的確是少了的，但我沒有放低到的、即是平時其實我公餘的時間我一樣會畫畫，我一樣會去看畫展、其實我覺得有些地方即跟我正職工作又可以 related 到的、即例如我去看一些 exhibition、看一些展覽，看人家去怎樣去管理一個場地，其實都一樣可以套用在我的正職工作上面、即都可以一個參考。 你現在主要是做一些行政上的工作、 是啦是啦。 其實你覺得現在香港呢在一個藝術行政上面、遇到最麻煩的事是什麼、又或者個困難是什麼呢、現在 我覺得一些藝術活動啦、啦或者一些製作啦，其實最難當然是要爭取資源，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其實香港都好多好有創意嘅中小型嘅藝團嘅、即係係啦。咁但係當佢哋資金唔係好夠嘅時候，即使可能好有創意，但係佢哋都好難去建立出一啲好有突破性嘅 profile。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循環嚟嘅，當你冇一個好即係好係啦，你冇一個好突破性嘅總之一啲演出記錄啦咁、樣，咁你又好難爭取更加多嘅資源咁樣咯。 咁你所謂嘅資源其實都係不外乎兩個範疇啫，一係就錢，一係就場地㗎啦。 冇錯，就係呢兩樣嘢咯。咁其實我而家工作緊嘅劇團其實佢都已經有20年嘅歷史啦。咁但係以我做这个剧团的监制的经验为例，即使这个剧团即已经很有地位的了，其实在那个儿童剧的那个范畴上、但是作为监制有时候都要从创作团队的创意和资源之间要去角力咯。 梁咏忠冲冲冲， 我觉得喜欢艺术嘅人都係天生嘅，所以我中意畫畫都係天生嘅，係與生俱來嘅一個興趣咯。 譬如我而家都係從事一啲製作上，有陣時自己做創作同做製作，其實真係好似要將人擘開兩邊咁樣。 係啊，好似兩邊要嗌交咁。 係啊，你點樣去平衡呢？因為你就企喺中間，譬如Even 佢哋就會做緊一啲創作上嘅嘢，但你又管緊條數，你點樣去取捨呢一樣？你又要唔可以妨礙到個創作，但係你又知道如果太天馬行空，你又冇辦法營運，咁你點樣去處理咧呢啲咁樣嘅情況？ 所以其實一個演出真係正式出街之前，係要開好多次會咯。大家一個團隊咁樣去冚出一個最中間最平衡到嘅方案出嚟咯，係要靠成個團隊一齊去夾出嚟。 好啦，如果你唔需要理会其他人的感受，你自己去揀嘅时候，你会偏向于就制作嗰边啦，定还是就创作嗰边？ 如果我唔使 唔需要你 唔需要 理会其 他 嘢 嘅， 咁 梗系创作啦。我会想喺艺术创作嗰方面可以做到，当然系舞台效果，我会想要舞台效果。 呢、這个就系你个心谂嗰样，你希望 系啦，心当然系 可以就 系 啦创作嗰边。但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其实你而家每一日做嘅工作，就是不斷跟自己妥協緊嘅，因為你是不斷是我要就翻製作，因為要錢或者資源上所有嘢，其實你是不斷是要自己妥協緊好多嘢嘅，係咪咧？ 其實所有藝術團體或者表演者、藝術人都要咁樣去妥協㗎，係啊，冇錯。 會唔會覺得係呢一個過程，其實是令到自己好痛苦呢？ 又唔會，我覺得有難處咯，但係同時亦都令到香港藝壇上面嘅一啲創作人啊，一啲藝術家啊，佢哋嘅能力會越嚟越高咯。即係當有限制嘅時候，你點樣去再做一啲突破出嚟？咁如果你喺咁少嘅資源之下都可以做出一啲好出色嘅表演出嚟，咁你咪好犀利咯。咁如果真係有機會爭取到多啲資源嘅時候，咪甚至乎可以冲出国际，甚至乎可以即系可以走得更远咯。 梁咏忠，冲冲冲！ 工作道路上不断争取，亦都离不开妥协。点样得到当中嘅平衡呢？梁咏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同吕佩莹、Dory 倾下 艺术行政当中的妥协的艺术呢？ 这个假日我会有什么的打算，挑选一本足以去令我笑的小说，给我做主，不需恋爱，亦会温暖，毫无动机去找好去处，享受自如，闻说下午。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闪避球又叫做斗球，是一种由两队参与的球类活动，它节奏明快，令人容易享受得到运动的快乐。这项的运动没有特定的身形要求，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而且它器材简单，可以说很容易就为大家带来乐趣。它同时包含了不同的元素，例如是跑、跳、踎、闪、接、传、砸等等的技能。这么开心的运动，你有没有想过它来自哪个国家呢？原来闪避球源于英国，在二十世纪美国盛行，十九世纪初盛行于美国之后，1902年又去到美国留学的日本学生引进日本，第二年已经日本学校成为了体育的教材。闪避球有自己专用的闪避球， 已经由国际总会 WDBF 认可，以海绵制球，长 17.8cm， 重140克，手感、重量和冲击力和排球有很明显的分别，绝对可以更加有效保障参加者的安全。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有 Isabella 喺度。早晨 ，Isabella。 Hello， Bobby， 系 你好啊。 早晨。 我觉得咧，孝顺嚟讲咧，对于你嘅呢个形容嘅标签咧，就绝对冇错啦 ，Isabella。 我都好想响今日系点将响俾你听啦。咁一个就系我爹哋咯。 系。 咁突然间谂起咗，我都会可能都忍不住，但是12月9号呢就是去生日啦。所以我好想点唱俾佢听。咁上年嘅11月26号啦，咁佢就离开咗我哋啦。咁虽然我哋每一个人都好挂住佢，咁但係虽然而家唔能够同佢讲生日快乐，但我好希望呢喺呢个大气电波嗰度呢去我相信佢感受到嘅，係啦。咁所以呢好想同送呢个祝福俾佢，咁佢离开咗啦，咁可能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我相信係一件可能解脱嘅，咁佢就唔会再有痛苦啦，咁应该系我相信更好咯，系啦，咁佢去咗远处，咁我亦都相信佢会守护住我哋每一个人，咁亦都好想同佢讲，其实我哋依然都好爱佢咯，系啦。 我相信咧，即系呢一个父女嘅爱啦，系永远都会喺度嘅，而且咧，爸爸永远都系活喺你嘅心目中，即系好多美好嘅回忆啦，可能陪伴你成长啊，或者佢教过你嘅好多做人嘅道理，甚至乎你嘅座右铭啦，喺你自己嘅生命或者日子里边，每一日咧都系应用紧，所以就好似佢陪住你行一样。咁但系我亦都相信你爸爸咧最想同你讲嘅一句说话就系咧，你挂住佢还挂住佢，但系就真系要活好每一天，同埋有啲悲伤嘅感情咧，可能就真系要放低。记住一啲美好嘅回忆，咁希望可以成为咗一啲正能量，支撑你过好每一日。 系嘅，多谢爸爸，因为我觉得爹哋系好坚强啦。咁喺佢即系面对自己嘅病嘅期间咧，其实佢真系做得好好噶啦。其实令我得着好多嘅，就系要珍惜每一刻同屋企人相处啦，朋友啦，好珍惜每一刻咯。要尽量想讲嘅嘢就要讲啦，想做嘅嘢就要做啦，因为永远都唔会知道下面会发生咩事，特别系啦，我觉得我都想点唱埋支持埋其他，我听到好多啲癌症病人啦，我都好想支持佢，特别系佢哋嘅屋企人啦，患者啦，因为佢哋真系好需要人哋支持，咁我哋都希望祝福佢哋勇于面对咯，系啦，同埋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健康咯，系啦。 其实咧，人生上面咧，每一件事咧，都系一个学习嘅课题，即系好似我哋细个嘅时候咧，考试测验系一个学习嘅阶段啦，跟住到再大啲嘅时候咧，就系生老病死，亦都系我哋一个学习嘅课题。 其 中咧，我都相信其实每一个人喺每一个岗位同埋角色咧，即系无论系自己系患者又好，或者身边嘅家人又好啦，学你话斋咧，系真系每一天都喺度学习，即系点样过好自己嘅日子，或者点样去面对每一日遇到嘅一啲新嘅挑战啊。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你好叻噶啦，因为真系要慢慢用时间去俾自己每一样嘢去经历完之后，感受完之后，再放低一啲我哋要放低嘅包袱，咁就记住一啲美好嘅事情，同埋学咗嘅嘢咧，我哋永远都带住。即系父母其实系咁样噶，每一个父母我都相信系咁嘅。就是咧，自己又会担心小朋友，但又唔想小朋友担心自己嘅，所以你爸爸都会嘅。我谂你爸爸最希望嘅就系你可以咧，以后每一日嘅日子咧都系过得幸福，咁佢唔使担心你咧，最好啦，最轻松。 我自己都做咗妈咪，咁我都感受到呢一种爱咯，系啦，都想同爸爸讲咧，喂，佢孙仔 Hayden 啦，都好挂住佢啦，咁佢。最正佢噶啦，咁就佢升咗小一啦，都想话俾佢听，去到一间自己真系自己想入嘅学校，亦都即系嗰阵时佢病咗，冇可能收到呢个消息啦。咁但我相信，系咯，如果佢知道，佢都会一样好安乐、好开心。咁所以我都喺大气电波，我希望佢会感受到呢一份 譬如都系。 我相信你爸爸会收到晒你所有嘅爱噶啦。 系啊，多谢你啊，爸比。 好啦，加油啊，知唔知啊？继续照顾好屋企人，同埋照顾好你自己。 系啊，多谢。 多谢 Isabella， 拜拜。 拜拜。 追踪三十一，嚟啦！唱我哋数白榄色咁样讲讲咧，今日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嘢睇啦？交俾你。 好啊，喂，各位早晨啦！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7:05有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啦。咁啊，今晚请嚟九龙中嘅几位直选嘅候选人。咁啊，同大家介紹下佢哋嘅政綱。咁啊，去到夜晚9:30，選戰2021功能界別論壇，就請嚟呢個科技創新界同埋咧呢個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嘅一啲候選人咧上嚟同大家咧辯一辯論佢哋嘅政見同政綱咁話嘅。咁啊，去到夜晚8:00，大自然逐樣解，今晚有蛇嘅秘密生活，請嚟蛇類生態專家講下咧蛇究竟係點樣秘密生活咁話。 好啊，唔該你阿昌，拜拜。 謝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龙翔道往葵涌方向近北架山花园，朝早大约7:30，有一架货车同九巴相撞，冇人受伤。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场交通滞塞。美国白宫正式宣布不会派官员出席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这个是基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决定。他指中国在新疆持续进行种族灭绝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美方不能够一切照常，但是美国运动员将会参赛，并且获政府全力支持。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说，没有向美国政界人士发出任何邀请，美国所谓的外交抵制只是凭空而来，认为美国的做法是自命不凡的行为和政治操纵，严重歪曲奥林匹克宪章精神，不会影响冬奥成功举办。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表示，美国政客在未受到邀请情况之下不断炒作所谓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国际社会谴责缅甸将昂山素姬判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批评缅甸军政府的做法是对民主和公义的侮辱，要求立即释放昂山素姬以及在2月政变之中被拘留的其他民选官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形容这场是假审讯。他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都认为判决有政治动机。自2月军方政变之后，被扣押的昂山素姬被法院裁定煽动罪和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罪名成立，判监4年。前总统温敏亦都被判监4年。军政府领袖其后赦免2人2年刑期，并且要求2人在目前没有公开的拘留地点服刑。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两国签署多项贸易和武器合作协议，包括印度将会生产大约600,000支 AK-203 突击步枪。俄方又说有兴趣继续向印方供应 S-400 防空系统。 随同普京出访嘅仲有外长同防长，佢哋同印度外长防长举行首次二加二会议。俄印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加强防卫合作，包括联合研发生产军事装备。双方又强调要在2025年实现双边贸易额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并且加强能源和卫星导航等领域合作。双方指出，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有必要就货物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37点，升288点，总成交金额14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9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1.6升8.8，世茂集团8.53跌3.9，龙光集团6.9系跌6.5，腾讯控股453.8升6蚊，京东集团297.啱啱转咗系报297.4跌8.6，美团239.2系升6.8，港交所465.4系升9.6，中远海控15.1升1.12。比亚迪股份287.4升3.4，友邦保险81.35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1，日元113.56，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6，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8点，升311点。港金报16,5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58美元，卖出1,77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继续同你讲翻多宗嘅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雨晴轩。重复多次咧，就系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有交通意外，排到去雨晴轩。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啊，咁一带又挤塞翻啦。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有两宗嘅交通意外，一带开始系挤塞。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咧，终于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仲系挤塞，排到去顺利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亦都受到影响，排到顺利村。咁喺大埔道去深水埗近住尔登豪庭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呢一段大埔道交通回复正常。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但系一带仲系好挤塞嘅，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行咧上翻去坚拿道天桥挤塞，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红隧嘅九龙出口咧亦都受到影响啊，咁所以红隧嘅九龙入口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咁喺东隧咧就系而家系油荔村嗰段啦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 去御港湾，歌和老街上翻龙翔道亦都挤塞，排到去石硖尾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太子道东嘅支路咧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 Mega Box。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新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加油吧，香港排球人！ 虽然可能我哋自己嘅身体条件唔系话冇其他外国嘅选手咁高大啊，咁但系其实技术上系可以弥补到。 光影围城，重温港产影视作品， 一碌嘴去用匀晒成个长洲，由你沿住海岸，佢连啲深山都用埋，你唔知道系长洲嘅地方，佢都有用咗。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又喊又笑。昨日做节目，阿欧讲开有机构做了一个智能手机即时通讯软件用的表情符号调查，看看哪个款式最多人用。你是不是经常都有用开这几款？第三位是笑到碌地，笑到块面侧晒那个。第二位是一个大心心。第一位是笑住嚟喊，即是笑笑样但是逼出两滴眼泪那个。而且是继上次调查之后继续蝉联冠军。为什么传短信的时候写字都不够，还要加上表情符号呢？因为文字都不能够精准表达到我们的语气和态度，加上表情符号贴切很多。那这个结果反映了什么呢？最多人用的表情符号应该可以反映到我们的日常心态。这么多人用，大家都用这个笑住逼出两滴眼泪的符号又代表些什么先？我们先要理解一下这个表情符号的意思。它可以是笑中有泪，亦可以是泪中有笑，喜极而泣，还可以是伤心到极致然后苦笑。咁到底呢个符号代表边一个状态呢？首先呢四个解释代表喺一个情绪里边有一个相反嘅情绪。从科学角度去睇，就系我哋一个自我保护嘅机制，免得我哋嘅情绪去到一个极端状态返唔到转头。所以要用一个相对嘅情绪平衡返。如果从一个感性嘅角度去睇，我哋咪即系有好多矛盾咯，百感交集，所以又喊又笑。咁多人用呢个表情符号，系咪即系话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其实系充满咗矛盾呢？例如我问阿强，你做完嘢未啊？ 佢回复未啊，加埋呢个又喊又笑嘅符号，代表充满矛盾，即系想工作亦想休息，但系工作永远做唔完，又开工冇收工，好矛盾。我问阿珍，你食咗饭未啊？佢回复未啊，加上呢个又喊又笑嘅符号，代表充满矛盾。可能想食中餐，亦想食西餐，太多选择都唔知食啲乜嘢好。我问阿明，你觉得而家嘅生活点？佢嘅回复系，净系俾咗呢一个符号我。我哋日常生活太多矛盾，矛盾到一个极致就系，我哋无时无刻都要抒发我哋嘅情感，所以我哋无时无刻都要呻。而家呢个世界乜嘢都有矛盾，所以我哋乜嘢都要呻。我哋嘅生活笑中有泪，泪中有笑，真系又喊又笑，呼应打招，禽佬赖尿，老鼠行桥。如果人生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有嘢呻嘅话，咁应该谂下系自己有问题、环境有问题，还是大家都有问题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得到一刻开心过后不开心，什么都不开心，谁责任？拖拖拉拉最后还是不发奋，永远看不见未来被爱远近，矛盾只因心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你为我放一场烟花，跌下来闯说出口，永远有个伤口而不走，搞不清楚我累还是你不够，作个最适当决定，别再占有。 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互助社成立的第一日，众人各司其职。胡适就第一个光顾互助社经营的早点摊，仲提醒同学要为早点摊打广告。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个呢有少少圣诞 feel 啊，我觉得就是这个红酒啤梨啦。 我都有啲圣诞 feel， 咩叫圣诞 feel？ 唔想翻工或者圣诞 feel 啊，真系。 呢个其实长期都有啦。 唔系，到十二月特别夸张。如果你嘅工作地点咧系喺啲大型商场楼上啦。或者经过啲大型商场， 好想买嘢。 我连两个，我都两个商场，即系好近海港嗰个地方啦。咁啊，晏昼会做嘢，跟住咧又要经过IF 咩嗰个啦。 嗯， 嗰、那个 decoration 咧系架大嘅火车嚟嘅，系东方快车嚟，好靓啊！真系好靓。 咁你影完相、打完卡咪上翻去翻工咯？做咩事啫？ 冇打卡，我只系路过，我只系见到人哋影相打卡。 咁做咩？做咩唔想翻工啫？ 好放假咯，歐綠色咯，係咪先？ 歐洲人都要翻工噶， 係啊， 不過冇咁長時間啫。 咁啊係啊，咁啊即係大家有盼望假期嘅心都係開心 嘅， 因為你望到曙光啊嘛，即係你依家今日幾號啊？倒數下，即係七號咁樣，仲有 廿日唔夠， 唔夠廿日唔夠喎，幾好聽啊！呢一個廿日唔夠，我已經喺呢個假期倒數入邊嘅專員嚟嘅，原先係三十幾日先放假噶嘛，依家已經得翻廿日唔夠啦，好近噶啦。接近啦吓， 咁啊喺呢段时间就食下呢啲应节嘅食品啦，咪、更加开心。這個、呢个咧几有节日气氛嘅，咧法式红酒煮梨啊。咁 有冇喺餐厅食过呢一道菜？ 有， 我都有， 系啊，多数真系可能食法国餐， 系真系都几好食。 系啊，不过 即系你以为啲食材普普通通、求求其其咁样咧，点不知都系匠心独运。有几样嘢都会有啦，即系红酒啦、梨啦，同埋啲肉桂咯， 系啊。有啲就會中意加桂花嘅，咁睇下你中意邊一隻嘅味道啦。不過喺屋企整咧，其實都唔難嘅。個材料咧有呢個梨啦，咁你可以睇下整幾多隻咯。你兩個人咪整兩隻咯， 十個人咪整 十隻咯。你睇下煲夠唔夠大咯。跟住咧就紅酒啦，一支啦，你唔需要買嗰啲貴紅酒嘅，即係煮食用嗰啲紅酒得嘅啦，幾廿蚊支嗰啲咧。跟住就有啲糖啦。跟住就有啲肉桂啦，少少丁香同埋八角。其实咧嗰啲材料有少少似你煮嗰啲圣诞红酒嘅。之前圣诞节我都有试过做嗰啲圣诞红酒，就系买呢啲咁嘅材料咧。其实你去嗰啲英国超级市场咧、M 字头嗰间咧，佢已经有一包包嗰啲材料包好咗 噶嘛，系啊， 系啦，甚至咧我已经见到佢有卖咧，系一支支。做好咗嘅紅酒添啊，即係入咗樽嘅啦，你就唔需要自己煲嘅，你或者翻去自己煲，即係煲翻熱佢 嗰啲聖誕紅酒。 我覺得 O K 啊，比我想象中好飲啊， 甜口嘅係。 甜嘅都香嘅，有啲水果嘅味道。 我又冇飲過， 因為之前我記得我係買咗啲蘋果同埋橙咧，擺落去一齊煲啊，咁所以其實真係幾暖同埋幾香嘅嗰陣味，咁有啲現成嘅啦。咁呢一個咧煮梨咧就係用頭先嘅一啲材料啦，先就將嗰个梨咧就去咗皮，洗干净佢啦。咁跟住咧就攞红酒咧，就放入啲糖啊、肉桂啊、丁香啊、八角，用细火去到煮热佢。跟住咧就将个梨咧就一路浸落去，千祈唔可以大火，大火好快就干啦。 同埋个梨 系啦，好快会干咗。咁细火慢慢煮，跟住咧就攞嗰个嘅匙羹啦，或者一啲兜仔咧，去将嗰啲红酒汁咧就滗上去，一路煮就一路滗。所以其实呢个咧难度唔难，只不过。系少少心机嘢啫，即系你一路煮，唔可以就咁劈低佢喺度啦，一路煮，咁啊等佢咧成只梨仔咧都可以均匀上色。咁通常咧，你买呢啲啤梨咧就细只啲会好啲嘅，我自己觉得系啊，系啊，咁慢慢等佢咧煮到佢收汁，咁跟住咧就会有一个深红色嘅梨仔。咁最后你上碟嘅时候咧，可以配少少雪糕食又得啦，或者你想靓仔啲咧，撒少少桂花喺上面咧，又有啲黄色咁样啦。咁呢个我觉得都几好嘅，始终你甜品咧唔系每一样嘢都需要甜爷爷嘅。即系呢啲有啲水果喺度咧，我觉得都几消滞咯。譬如你食完餐饭嘅， 讲得冇错。突然间我都想订间餐厅出去食，太多工序啦。啊，心机嘢我就冇心机。 计埋我，计埋我， 好好好 我讲就叻嘅啫。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头先阿欧就讲话期待假期啦， 啊嗯、 期待除咗个心期待之余，都可以帮自己嘅假期安排一啲嘅节目。 咦 ，Barbie 今日都有节日气氛，今日都 系咯，着到新 有到圣诞， 系啊， 有到 开心开心，今日都有圣诞。 我今日有少少呢个感觉， 我系雪人今日。 系啊， 你白色， 我白色啊嘛， 系 ，OK 系可以组合成一对咯。 有冇啡色啊？ 我有啊，有 啊， 我有披翻个咩咯，狼皮咯， 系啊，咁咪啱咯。 OK， 有齐一套啊，我哋 系啦，系啦吓，咁啊， 有冇绿色啊？ 绿色 扮埋树啊，不如 唔使啦，即系出去出边，我哋后院嗰度咪有棵树咯，咁啊，大家 喺度影相。 系圣诞节几想放假先会幻想到呢个情景啊？究 竟嗱，就系因为咧，应该都知道咧，有好多人都系想放假啦，又好想去。旅行啦，但你知啦，而家即系都唔系话飞唔到，不过可能你就要预即系足够嘅时间去做翻一啲相关嘅检疫措施啦。咁所以咧就真系有一啲嘅人咧都谂到一啲方法，就系令到大家有多啲嘅节日同埋假期嘅气氛。嗱，不外乎大家假期最想嗰样嘢就系可以有得飞啦。 系啊， 咁但系如果冇得飞嘅话，咁只能够扮有得飞啦。咁我见到即系坊间都有好多唔同话即系伪旅行套餐啦。咁我就见到有一个这个 OK 喎，因为咧圣诞节我知道有好多人咧。就喜欢去一些冷的地方等它有节日气氛的。 是。 所以呢香港呢来讲都有些活动呢可以令到大家呢冻一冻它。 是不是 staycation 的时候将人家的冷气搞到劲冻这样跟着就搞到去了北欧这样是吧、 冷气冻极呢都没可能好像这里这么冻因为讲的这里是-15度这么冻。 哇真的冻、 在哪里在哪 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香港的地方来的。那么来讲都会有一些活动啦就是有一些不同的主题去庆祝呢个圣诞节，咁头先讲到咁冻啊，梗系同啲冰雪主题有关系啦。咁啊，你唔需要离开香港嘅，咁但系你又仿似离开香港，因为点解咧？呢个活动咧，如果你系入场嘅时候咧，佢就经已系咧为咗令大家有一个旅行嘅气氛咧，系用一个 check in 即系登机咁样嘅手续嘅模式咧、去入场嘅。 哦，要嘟飞咁样 系咪？系啦，要嘟飞，即系好似你系都系搞啲花神啦，同埋会出张机票俾你咁样嘅、有少少咁样嘅感觉意味啦。咁啊，希望大家有一种觉得自己。已经经历咗唔需要搭飞机，但又好似飞咗。 要去到第二个环境，全部唔讲广东话先得， 好容易噶咋。 讲下要系啊， 好多地方都唔讲广东话 咁样。 诶、我礼拜六日去咗贝澳咧，都冇人讲广东话嘅。有一个市集系全英国人，全美式啊，即系欧陆色彩咁样啦，全外国人噶。咁你入到去讲翻英文咧，觉得自己真系身处喺外国咁样咯。系啊，做到嘅嗰件事，放心做到嘅。 估唔到你哋即系要求到咁一站式，即系嗰一站式系要完全点？嗰啲語言都要扮埋 㗎啦，做戲做全套啊嘛，正所謂係咪先？我咧15号睇 Spiderman 著到 Spiderman 咁樣入去㗎，係啊， 咁你記得睇翻英文版呢個，咁就會原汁原味。 仲會放啲蜘蛛絲出嚟添啊！嗰日黐住你哋係啊， 好 係啊，好啦，講翻 Barbie 嗰個滑雪先。喂，但你呢個係主題樂園搞定還是係坊間搞㗎？ 嗱，坊間喺一個好近機場嘅地方嗰度搞啦咁啊，呢個咧就係即係叫做。一个 Wonderland 嘅活动嚟嘅，咁、里边有啲乜嘢咧？咁又想促进下大家啲消费啦，咁所以都系有市集嘅一部分嚟嘅，亦都有一啲嘅游玩嘅游园区域咁样。除咗话有啲摊档可以 shopping 啊，睇下啲圣诞嘅小装饰同埋一啲特色嘅食品之外咧，亦都有一啲打卡位嘅。咁啊，讲到头先咪话-15度咁劲嘅，佢、有个冰窖嘅位置，一个叫做极。地冰窖，即系直情系咧，好似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似我细个好有阴影嗰个飘雪嘅地方啊。咁、但系咧，佢就影啲相出嚟咧，睇见佢啲装置都系好靓嘅。佢冇讲有得租衫，唔该自己着够衫入去。 啱咯，啲衫挤咗床下底咁耐，而家攞翻出嚟啦。 系啊，麻烦自己预备定啊，唔好即系入到去嘅时候顶唔顺啦。咁啊，同埋咧，佢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打卡位嘅。咁我见到佢其实咧都系用一个咧好似极光咁样嘅 feel。嘅主題，即全部都係打燈啦 ，LED 燈啦，咁同埋咧又有咧，大家去旅行好中意做嘅一個動作啦，我自己次次去旅行都會做嘅，就係、寫明信片啦，係啦、 哦， 咁喺裏面咧就有郵筒嘅一啲裝置啦，咁你可以咧喺入邊咧影完相之後，將你嗰張相即時曬出嚟寄俾人又得， 要揾香港郵政幫下手先、 啊， 係 啊， 喂幾好喎、啊， 因為唔好有香港郵政嘅錯吧， 係啊，你扮到其他地方， 咁我諗冇乜可能， 係啊，喂都幾多嘢玩喎、啊，你呢個地方 几得意嘅，咁同埋咧，即系都系圣诞主题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中意系一啲去灯饰嘅打卡位咧，就可以。 考虑一下呢一类咁样，又够冻又够圣诞气氛嘅地方。 叫咩啊 ？Wonderland 啊， 系啊、 哦、 ，Wonderland 都几好，温暖个温啊，系啊，温暖个温。我住我谂住改一个名， 系咩嚟噶？ 特靈都係中文嚟 嘅，點寫？點寫？ 點寫？揾日寫咩？唉，嗱，即係字都唔好咁考究啦。朝頭早未食早餐，食下字都得啩。不過咧，即 係 Barbie 呢個咧，都係一個可以分享下啦。有陣時一家人咧，你都要諗下聖誕節去邊度。 係啊， 個個去曬主題樂園，主題樂園都係得兩間。你連啊～冻冰冰玩水都 OK 啦，咁点会入唔到呢个冰极世界？我见到好多朋友仔依家仲要入水上乐园玩噶， 咁勇啊！ 系啊， 好嘢、 啊，真系啊，唔知点做到咧。 身体强壮啊！ 啊，等我都试一试。 佢哋就潜水衣啊嘛，保暖。 系希望咁样啦、啊，咁啊，假期 plan 下去边度玩下啦，嗯。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